不過是辛苦了你的，因為你朝頭早要做晨光第一線啦。 今朝早又做完 beautiful Sunday 啦。 哇，係啦，咁啊，聽朝使唔使做晨光？ 要啊，要啊，要。 不過咧，今晚你要12點先走得喎。 係啊，梗係啦，我要把握機會翻嚟嘅見識下啊嘛。係 啦，咁啊，其實你都唔好話見識，你要翻工㗎，因為呢個節目係你監製。係 啊， 係啊。咁啊，有 Barbie 喺度啦。不過今日咧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因為我哋今日嘅二千靚歌再重聚咧，就係二千靚歌真經典。十八廿二再重聚，咁呢个咧就长话短说咧，就系我哋喺今个月咧，每一个咧，唔系四个月啊，已经做咗第四个月啦。每一个月嘅最后嗰个礼拜日咧，我哋就有十八廿二再重聚呢个环节啦。咁我哋有做过唱家班啦，又有好多嘅关于我哋二台嘅即系特辑啦。 系 今日咧呢个最重要，因为咧系最后一次。暂时我哋呢一个十八廿二再重聚最后一次咧，我哋个主题咧就系、是、哇好多靓歌，广播剧同埋节目主题曲，歌就系咁啫，但系个重心咧就系讲我好希望咧就所有嘅听众咧要知道下究竟乜嘢叫做广播剧咧咁样，广播剧听过个名啦，但系其实点样做啊？我就唔识讲啦，因为我冇做过啊。黑村就試過，但係完全咧唔知道。但係我喺香港電台咁耐咧，我由細個喺度做啦，成日經過咧就見到所有人喺度錄廣播劇咧，即係覺得好得意。而且咧，即係我好欣賞嘅一樣嘢就係佢哋啲聲好靚，演技好好。哇！嗰啲聲演咧真係佩服到唔睇頭地。所以我今日咧就揾咗广播剧的女主角车心梅回来啦。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你听下把声嗱，咁多年后都是即系随时一开声就是女主角声。 系啊，真系啊。 声是不会变的。 是咩？系啊，应该是啊。 语气变嘅啫嘛。 语气变，声音真的不会大变的，好多系咯，即系 Uncle Ray 咁就话我96岁，你都打咗未？都系一样嘅，系啊。咁我哋今日嘅车心梅，咦、這个名咁熟嘅，咁大家唔使介绍啦吓。车淑梅、车心梅两姊妹咧，香港电台长大，即系大家都系我都识咗阿心梅啦。我由细识到你大， 系啊，我都系， 你都系啦，系啊，我知道你成日咁讲噶啦。不过最重要咧就系、是、跟有个男嘅拍档嘅，你嘅终身拍档。就是李在堂 二千靓歌再重聚的朋友好 哎呀梗系你以为佢阿 Barbie 你知道堂哥的历史吧 我听过很多威水史但是真人真的文明不如见面 威水史 好威水的 好威水的 我以前呢我小个喺度做 DJ 呢全靠佢的好多合作好多即係有啲係佢做幕后啦我做幕前。 哦真係多。 多到好緊要即係我認識咗佢40多年。 四十几年啦真係。 因为呢李在堂喺度做咗50年。所以我入嚟佢已经喺度㗎啦。咁呢就最重要呢就係我哋今日係十八廿二二台嘅40周年。 係呀。 李在堂就係二台嘅台长嚟嘅曾经你未嚟之前。係咁所以我哋嘅合作无间任何方面都合作。有咩十大金曲啊？咩哇多到喂数唔晒啊，堂哥 数唔晒咁，我好多谢 Albert 今日可以即系俾我回家。 系、哎、啊， 我真系好耐。 你退咗休几多年啊？ 10年啊。 系啊，即系啱啱10年啊，即系 超过十年。 所以 Vince 咧就啱啱未嚟咧，堂哥就退休，喂 Vince 就嚟啦。咁啦，咁啊今日嗱咁样啦， 吓开心。 李在堂，你死啦！点解咧？点解咧？我要你唱歌，你好似未试过喺电台唱歌嘅，好少， 好少， 唔系冇，系好少。 有時咧，做起上嚟需要咧，就會喺背後做少少功夫，但係即係好少走去前面 幫手和音啊！ 啊，我多數企喺後邊，或者喺個 panel 嗰度咁去 無數咁多啦， 無數咁多。 不過一陣間咧，我哋既然係即係大家喺度共聚啫嚇，咁啊好似一個開 party 咁咧， 好開心， 咁 啊喂， 大人都要行出嚟唱。以前我哋嗰啲 party， 連以前。嗰啲廣播處長啊，嗰啲都唱唱埋， 嗰啲最中意唱， 係啦。本來你冇可能聽到佢哋唱歌㗎，係啊，即係由頭到尾，總之係副廣播處長、助理廣播處長全部都要唱。 咪嘅， 冇得傾。所以今日嘅二千靚歌再重聚咧，我哋咧就一陣間同阿心梅可以傾好多啦。咁啊，堂哥咧，佢就係即係所有嘅製作都關佢事，佢都知嘅。就算做廣播劇啦，佢細個就喺度做。一陣間先講啦，所有嗰啲 click 啦啊、跑馬聲啊、話打劍聲啊，佢整嘅，即係佢未做台長之前咧，佢細個嘅就 咩都做。 咁啊，講起廣播劇咧，心梅，我咧就 完全唔識啦。但係咧，我同廣播劇好多好好大淵源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是、我唱 個主題曲。 嗰只主題曲，嗰、那個《陌上歸人》，你有冇份演出？ 有， 梗係有啦，我記得 嘅。因為我哋其實老實講，我哋廣播劇組咧人好少嘅啫。 嗯。 嚇、啊！數得曬幾隻手指。 係咩？ 係啊，好少人，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要嗰啲角色多得滯嘅時候咧，大家就一人分析幾角。就是扮鬼扮馬，乜都要扮、哦、大人細路都要做。 哇！我聽過嗰啲咩戰國時代咁、千軍萬馬， 係啊係啊係啊， 幾萬人喺度，原來得幾個人做嘅啫， 得幾個人嘅咋？ 但係咧，好彩咧，就係以前廣播劇真係好豐富，除咗個劇本身咧，就有隻主題曲啦開始。咁、我有幸咧，就嗰陣就收到個電話，喂，而家香港電台需要一個。一隻廣播劇喎，咁啊又馮天之，馮天之 為好早噶啦， 最早之一 人係好早。 好著啊！多謝我，仲記得就見到嚴十小姐啦，即係個作者啦。 因為一路咧，港台係唔輕易同間大唱片公司，尤其是你啲歌星合作嘅。 以前冇乜嘅， 冇乜嘅， 即係冇乜咁開放嘅，即係連主題曲咧，可能嗰啲廣播劇嘅演員、聲演嘅演員自己唱翻，但係同唱片公司咧，就因為。TVB 嗰個電視劇太犀利啦， 係啊， 咁啊啱個，唔知邊一個即係主持人諗埋，我哋應該廣播劇都有主題曲啊咁樣，於是乎咧就即刻就揾咗鄭國江老師，即刻劉爺睇曬《陌上歸人》嗰本書，劉爺睇嘅， 係啊， 佢未睇過啊嘛，咁咧就哇即刻寫，咁我就即刻去錄，咁嗰陣我都好彩啊，因為如果再遲少少咧我就冇噶啦。因為點解咧？我 係 第一隻， 幾年？ 係依個係七九年。 哦，係啊，係 啊， 係 啊。 由八十年代開始嘅廣播劇就嗰啲主題曲。 我未必係第一個，但係應該好早嘅。 好早啦，你係。 你唔係第一，都係第二個。 係啦，我唔記得有邊一個先過我。 我覺得冇。 係啦，就係呢一隻咧，就令到以後一定要有主題曲。 係啊， 因為你知我哋七九年都開始做十大中文金曲。 係啊，係啊，係啦。 咁嗰陣 啱啱第二屆。 係啦，第二屆。咁即系你就知道你系几先咧，都冇前边 咁啱啊！即系所以一生人个历程咧系要缘分，同埋讲呢个 timing。我咧头先讲就系我只唱片咧已经录咗成八九只噶啦，即系已经到尾声啊，已经完。如果你再迟啲揾我咧，就冇咗呢只陌上归人，咁我就可能唔系坐喺呢度啊！真系嘅。你唔知道完全改變咗一生人嘅所有嘅事情，咁啊咁啱咧就個 timing 就好。我想咧今日用把沙沙地嘅聲音咧， 好啊！ 現場咧可以唱翻俾阿心梅聽，因為你有份演啦。你記唔記得咁？我想問嗰個角色係有冇印象？ 得咯， 演得太多， 太多。 好啦，我哋用一個當然現場一個好輕柔即係差唔多，我喺個千百度行到攰攰地嗰啲聲音啦，嚇，同平時嗰啲哇，喺翻去一定娶到佢啦，咁個，即係嗰個古仔係講以前青梅竹馬噶嘛，咁啊點知咧離鄉別井都太耐啦，咁然後翻去咧，翻喺個在途中咧就所以有愛情路比千百亂，翻鄉下啊嘛，揾翻個女主角，究竟答唔答應呢？觉得爱情路真系好似千脉一样迂回曲折，斜阳半晚烟，我长归鸟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脉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亦那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 怎会够爱恋，爱情路彼此陌论，情路太多弯转。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梦行伴我过到天。从回味爱恋，爱情路彼此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那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继走几远，不计走几远。 这个版本呢，就即系我自己都未试过咁样嘅沙沙地声唱， 好有感觉，好似翻翻你以前播剧嗰阵时咁。 系啊，嗰个剧咧，即系多得你哋广播剧做啦。即系记唔记得有除咗你啦，有 朱曼子啦， 朱曼子就哇，朱曼子就同你一样，就系嗰啲咩声啦，我点样形容咧？即系例如 朱曼子把声好， 电影系有影后啦， 系好。 咁播音啊，应该有播音皇后、播音公主嘅声音，系好靓嘅把声， 靓噶，每个人都好靓。 即系尤其是佢哋啲，都系咪好似电影咁分？譬如话以前啲粤语片咧，咁啊张英啊，咁佢哋做男主角噶啦，女主角佢可能系可能方艳芬啊，即系有啲差唔多，佢哋唔会做。 白燕 系啊，白燕佢唔会做配角噶嘛，系咪咁有冇咁样分？ 我哋都唔系嘅，因为我哋人少嘛，头先咪讲咗咩都要做噶。 轮流做主角。 系啊，中嘅、奸嘅，咩都要做。 系咩？ 扮声做咯。 咁如果有啲老角咧，都系扮。 都有，我都有做噶。 小朋友声你又扮得好犀利噶，你好叻噶，即系由三岁扮到一百岁都得嘅， 系 好犀利噶，你哋啲声演真 的。好玩嘅其实。 咁其实我哋都略知一二啊，因为我谂香港嘅观众啊，就因为 TVB 之前做咗一个配音噶嘛。配音個特輯啦， 咁啊， 咁啊，哇！一見翻到啲老友喎，以前都喺我哋做同事啦，好多 一七啊，佢哋啦，張炳強、 張炳強啦、龍寶田啊， 全部都係 阿窿 啊、龍天生啊，全部啊，全部都係喺我哋香港電台嘅廣播劇組。 係啊。 咁而家呢聽得好入迷嘅呢，就係芭比啦，喺度岌晒頭咁樣。 係呀，真係如痴如醉，淨係聽嗰啲古仔呢，未聽到個古仔嘅劇已經好如痴如醉。 咁又有朱曼子，男主角係邊個？麥尚歸呀。 麦上贵人好似黄少强， 黄少强啊，哦，黄少强啊，我哋喺加拿大，我哋都有同佢通电， 系啊系啊， 咁喺香港电台成日见啦， 几早期下噶啦，麦上贵人 系啊系啊，佢好早啊， 七九年 咯， 七几年， 即系我只歌就七九年，咁 啊 李在堂就嗰阵做紧十大金曲嘅， 系啊。开始 放紧手噶啦， 开始啦，系啊， 系啊，已经开始啦。咁我就 第一届已经开始啦， 第一届开始，第一届就有罗文嗰啲小李飞刀啊嗰啲啦。 哇，我哋犀利，小李飞刀，你知唔知个故事 啊？可以讲啊， 小李飞刀咧，就因为我哋嗰阵时咧系试下玩下嘅啫， 唔知道咩叫十大金，嗰日全香港 唔知嘅。 我想讲俾大家听啦，全香港所有嘅台，包括电视台。即係當然冇咩勁歌金曲噶嘅，冇叱咤嚇，乜嘢都冇。 冇噶，冇噶。 有香港電台開始咧搞呢個十大中文金曲。 系啦，啊，第一届， 咁点玩啊？点解佢要玩啊？ 真系唔知点玩，即系你想，其实即系当时系想模仿人哋嗰啲 Grammy 啊， 系啊系， 咩即系全部嗰啲世界级嗰啲颁奖，点解我哋即系你知啊新歌啊张文新， 张文新发明先嘅， 点解我哋冇呢个中文歌曲嘅颁奖礼，我哋要做第一届咁点做啊？即系嗰阵时大家其实分得。好多組嘅，譬如阿新哥啊，佢哋咧就喺嗰個超英監曲嗰度，即係準備二台， 係 二台嘅嘢。咁我哋咧就，我啊屬於一個打雜，打全場， 嗯， 即係你知道邊度個位咧冇人咧，你去， 嗯，你由細到大都係咁噶啦， 我由細到大都係咁嘅，總之每日放咗學咧就翻嚟， 係， 咁到而家五啊幾年啦，咁啊即係而家就少啲啦，退咗休。咁嗰陣時咧，即係一講音樂咧，我記得《陌上歸人》嗰陣時，我哋係好高興嘅，因為有歐瑞強嚟同我嚟唱，即係唔使自己度。 其實我都係新人嚟嘅啫，喺中文歌嚟講係第一隻。 你都係好， 我係新人，但 係 我出咗兩張唱片，即係都。啲人認識我嘅，當然 即係我哋講 Canto Pop， 係啊，冇啊，係啊， 呢一個詞係冇嗰陣時係好新嘅一個概念，係 啊，啱啊。 同埋咧，廣播劇咧，我哋點解會做得成功咧？因為嗰陣時電視仲未咁 hit， 係啱啱 hit 啦，佢哋又 是，但係收音機好普遍嘛，買個收音機或者係原子粒收音機，即係除咗聽馬仔之外咧，聽廣播劇。 我仲記得咧，即係而家個反響咧，好多啲即係回音啦。就係、是，我當年咧喺度做嗰啲工廠女工嘅時候， 係啊 係 啊， 最犀利啊！全個廠 全場聽， 全場聽，即係如果靜嗰啲就全場聽啦。 停咗工， 係啦，就咪有個大佢個老闆好叻嘅， 係啊，整個收音機喺 整個收音機咧就播，咁嗰啲電子廠更加咧要靜啊嘛。就算製衣嗰啲咧嘈咧，就自己擺個收音機，即係 喺自己個位 喺自己個位嗰度，咁啊差唔多全香港，因為咧即係其他台咧可能淨一聽就係淨係英文歌。 系 中文歌唔流行嘅， 唔流行嘅。 即系自从阿张文新即系新歌做咗呢个新歌之后咧， 嗯， 就开始啦， 系啦， 开始咧，咦，有啲咁地道嘅中文歌嘅， 系啦。如果唔系之前我哋听嚟听去都梁醒波啊、郑君绵啊，咁即系都系嗰几只，都系嗰几只。 总之咧，我哋今晚有大把故仔听，因为有李在堂同埋车心梅喺度。Barbie， 你冇得偷懒， 系 唱翻只。廣播劇嘅主題歌，一陣間咧，我哋之後咧再講翻呢一隻《茫茫路》咧呢個劇犀利， 好啊， 有精彩嘅片， 我都好想聽下。 即刻，但你要唱只主題曲嚟聽下先。咁大家都知道咧，就《茫茫路》啦，亦都係十大中文金曲，得獎歌曲，十大咧唔少嘢噶。以前張德蘭 原轉啊，嗰陣時叫 做唔係轉咗張德蘭， 轉咗啦，啱啱 緣分。似大海飘荡，谁明白内心有浪涛？时间洗牌执去往事，有恨怨怎倾诉？缘分半路中失落。寻求目标，我迷途，人未老，只觉心里困倦，无限痛心烦恼。茫茫路，我望眼尽，难后退，应该点算好？ 望望老咧就系以前一个好出色、好受欢迎嘅广播剧，咁亦都系陌上佳人之后嘅少少差唔多时间。咁呢首歌亦都攞咗当年嘅十大中文金曲，张德兰原唱。呢首歌又，我哋一齐要再唱，因为我都好中意阿德兰唱嘅呢一首歌。多谢阿 Barbie 吓，咁多年后咧再次重新系演绎噶。九点半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继续咧《茫茫路》呢个广播剧系点样录成嘅咧？何心慧，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内地同香港疫情防控工作对接会议今日在深圳举行，由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主持，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率领香港代表出席。黄柳权说，中央政府重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出的通关要求，李家超表达了香港市民对通关的热切期望，以及通关和经济民生的密切关联。会上介绍了两地疫情形势、抗疫工作的策略和政策措施，双方详细探讨逐步有序恢复通关所涉的考虑和事宜，亦都对通关以后可能面临的风险作研究。内地专家认同香港在抗疫方面的努力，并肯定目前疫情清零的形势。双方有就推进通关事宜创造有利条件，会进一步研究细节，并争取尽快举行第二次对接会议。本港至今有45,700人已经接种首剂新冠疫苗，当中4,116,700人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苗。本港今日日共有大约23,600人接种新冠疫苗，其中5,000人接种科兴疫苗，18,600人接种伏必泰疫苗。昨日共有7人在接种之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情况稳定，其中6人已经出院，1人未经诊症自行离开医院。选举事务处发表今年立法会选举临时选民登记册，地区直选有大约447,000名选民，较去年净增加大约400人，较2016年增加大约18%。今次选举的地区直选选区由5个增至10个，其中新界西南的选民人数最多，接近有51万人，其次是新界东北、九龙东和新界东南，分别都有超过47万名登记选民，最少的是香港岛西，即有大约37万名选民。在年龄分布方面，18至35岁选民大约100万人，较2016年增加10%，而61岁以上选民就有大约148万人，增加超过30%。另外，同去年相比，20岁以下的年轻组别登记选民不升反跌，由去年超过12万人跌至9万几，跌幅近30%。而今次选举的18至35岁选民亦都按年下跌大约4%，但66岁或以上选民就按年增加5%。被中国拘控的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迈克尔获释之后已经返抵加拿大。内地传媒报道说，据了解他们以患病为由申请取保候审。报道说，两人经中国有关部门确认和专业医疗机构诊断，并由加拿大驻华大使提供担保。相关部门分别对两人依法作出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和终止审理案件的裁定。 報道提到，據了解在取保候審期間，被告應該遵守中國人民法院作出的取保候審決定，若果有違反，中方可以在期限內任何時候依法恢復審理被告涉嫌的罪行。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渐转天晴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思颖在全运会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赛勇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骚动音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卡缪曾经讲过，要认识一座城市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下入面居住的人怎样工作、爱恋以及死亡。 年轻作家王怡亦都用文字书写香港之中的恋爱故事。 《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這個書名其實是來自我幾年前寫的一個短篇小說，就想探討一下在香港這個這麼繁榮的城市裡面，在裡面生活的一些戀人過怎樣的生活呢。我自己都覺得其實透過戀愛的方法去理解一個城市裡面的人，其實是不是真的過得幸福快樂，是一個很誠實和很有趣的角度。 书中每篇短篇小说都会同一幅世界名画对话， 比如话好出名嘅点彩画，一点点咁样用唔同嘅颜色画出咗一个好靓嘅海滩上面塞满晒想去游水嘅人嘅画面，咁会唔会又系好似我哋喺香港假日游水嘅时候一样咁多人嘅感觉呢？ 王怡特别中意嘅一篇叫做《瘟疫时期的吵架原因》，内容只有一对恋人嗌交时候嘅对话。 抢购防疫物资嘅时间啊！我哋就可以睇到咧，里面咧有两个人喺度嘈交，原来就是一对恋人，其中一方嘅一个前恋人主动提出有口罩可以供应，咁到底大家会唔会容许自己嘅恋人去见一个前度去攞一个咁难得嘅口罩呢？咁我就想尝试喺呢一个小说里面，将个人恋爱嘅情感同埋香港以至全世界嘅人都面对紧嘅疫情摆埋一齐，睇下呢个疫情点样介入咗恋人嘅生活啦。 擠迫之城的恋爱方法。 作者王怡，联合文学出版。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旋律，文字加起的性感，悦耳哼唱美乐韵，让我真挚到来最是动人。 如今无尽感激自由，伴我高歌美乐韵。 你 令我找到共鸣处，悠然地唱，令你欢欣。用我心，我真，以至细唱每首歌，搵抚你心。 做气氛，像有痴心的人慰问。 也在未变更，热切散播最好歌，搵空气里走近。 这份诚意，延续永远，好的歌已伴生。 旋律，文字加起的性格，悦意哼唱你我韵，让我真挚到内珠烧动人。 如今无尽感激之音，伴我高歌美乐韵，令我找到共鸣处，悠然地唱，令你欢欣。 用我心，用我真，热切细唱每首歌，搵抚你心。 做气氛，像有痴心的人慰问。 也在未变更，热切散播最好歌，搵空气里走近。这份情意，延续永远，好的歌已伴生。现 在众生用最真。 识唔识跟住唱啊 ，Bobby？ 跟住唱就唔识，不过咧都叫做勉强跟到少少啦。 啊，第二十届即系几时咧？都好耐咯。 系啊， 而家第几届啊？而家搞到 都好耐，好耐之前。 系啦，而家几十届，因为四十几届。 系、啊、 四十几啦， 四十几届。呢一首歌咧就 是、走到32。 系啊，第二十届嘅十大中文金曲主题曲啦，咁啊叫做《最好的声音》。头先咧咁多把声音咧，未必认得晒，但系都认得七七八八嘅，吓、全部都系啲巨星咧，从全世界一起合唱呢一只十大中文金曲，你都系。其实讲起十大中文金曲阿唐，李在堂，我哋啲应该系由二台开始嘅， 系、 即系由二台主导， 的确系， 的确系。咁然后咧就即系将佢咧就射向咁多个台啦。我哋有而家有一台、二台、 一二五七普通话， 普通话系啦。咁啊，所以。二台咧，又一系一个流行曲嘅音乐嘅电台嚟噶嘛， 系啊， 咁所有嘅呢啲流行曲咧都系由二台开始，所以今日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啦，呢个真经典咧十八廿二再重聚咧就系讲二台嘅所有嘢，不过集中咧系头先我哋倾咗好耐嘅广播剧。讲到嗰个茫茫路咧，就系阿车心梅做女主角噶噃， 系啊系啊， 不如咁样啦，讲起呢、一个。广播剧咧，我哋都系即系略知一二嘅。咁啊，芭比佢哋更加唔知道系咩嚟。咁啊喺而家收音旁边嘅听众咧，好可能都系，咦？广播剧系点样制作咧？咩事咧？ 咁其实我谂广播剧咧，一般年轻嘅朋友咧，或者都冇听过， 系啊， 唔知系咩事。而家睇就系睇电视剧啊，咁样。 系啦， 广播剧咧，其实就系、广播艺术文化嘅结晶，咁咧就系好讲求一啲合作性嘅一个表演艺术嚟嘅，吓。咁我哋首先要有剧本啦， 系啊。 咁啊写咗广播剧剧本之后咧，就分演角色啦。咁我哋就每一个人自己饰演咩角色咧，就尽量去去即系做到好逼真咁样啦。咁另外咧就要加埋一啲音乐嘅。衬底啦， 即系好似电影咁啦，要配乐噶嘛。如果你就咁样喺度斋讲，就好冇个气氛， 好干嘅气氛。我哋加强嗰个气氛啦，就有音乐衬底。咁头先我哋有个 主題曲咧都好緊要嘅。嗰個主題曲咧當時係我覺得非常之好啊，因為咧播出個主題曲嗰陣時一播主題曲，跟住我哋就埋位啦，埋位就大家即係攞住沓紙啊嚇，一人攞住沓A4 紙，咁就係嗰沓紙咧就係台詞嚟噶啦。咁攞住沓紙之後咧就開始講啊咁樣。咁另外咧我哋講嗰時咧仲要夾埋啲音響效果啊咁樣，現場做過。 我又想問咧，嗱最初嗰啲咧我哋都知道，即係有啊你我啊， 嗰啲 單人講述啦，咁佢就講乜都得噶啦，即係佢將個故事大綱講咗出嚟。咁但係你啲廣播劇。會唔會話有個一個人咧，好似主持咁樣咧？ 冇嘅，冇嘅，冇嘅，冇嘅。 咁嗰啲人咧就要一路聽，一路聽個劇情點樣發展，邊個打邊個咁點樣介紹啊？ 我其實咧嗱，我哋做完嗰個廣播劇之後咧，咁我哋就要即係個製成品啦。咁你喺心機度就會聽到啦。咁但係送到大家耳邊嗰陣時咧，就要靠你哋大家即係。靠聽眾自己即係嗰啲使出你嘅想像力嚟接收啦，咁啊形成你自己喜歡嗰個意境啊、人物啊，你聽嗰個聲咧，你感覺到呢個美女有幾靚，要幾靚有幾靚。 呢個我最欣賞啊，因為我細個聽啲，即係譬如我聽阿鐘大哥鐘偉明，佢做好似偉倫探案，佢係探長嚟嘅，哇！呢個真係英俊瀟灑，直情成個007咁樣，但係咧。高大威猛啊！即係因為佢淨係出聲嘅，但係佢把聲真係好靚， 好雄偉啊！ 好雄偉啊！即係播音皇帝啊嘛！咁女仔又係啦，咁你哋嗰年代聽車心梅哇！但係每人都有個車心梅個樣嘅喎， 冇錯，係 每一個都唔同喎，每人即係除咗李在堂先知道係真嘅，車心梅係點樣嘅，係咪啊？咁我諗呢一個所謂啊唐哥呢個所謂。想像空間呢幾個字好緊要， 係啊，同埋你要講我哋講嗰個聲音嘅化妝， 係聲音化妝， 聲音化妝 點樣化法咧？ 完全你唔係話你喺度唱緊歌，或者你扮演緊、這個， 係 你扮演一個陌上歸人，咁你係用歐瑞強把聲，咁啊，即係佢慢慢有個情緒嗰個變化，咁你即係你一出嚟。你覺得自己係著住咩衫，或者係戒咗即係光咗頭清裝咁樣？你做書劍恩仇錄，你就唔可以做古裝咁樣 嘅。係啊，你要用嗰種語氣啦。 即係你歐大人，我哋喺城樓嗰度咧有大軍殺到嚟啦。 係啦，係啦。 請問歐大人點樣定奪呢？咁係有一套語言 嘅， 即係唔係我哋平時講嘅咁點搞啊？出面有人打到嚟咯，咁你就唔係古裝，所以我哋又分古裝、文初裝、時裝，其實係有語氣唔同。 冇錯，我哋要改劇本咯，所以就 自己改啊。 啊，係啊，嗱，咁我哋收咗個廣播劇嗰個劇本之後咧，就因為好多時嗰啲劇本咧都係的了貓魔咁。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要將佢就係你首先了解咗個劇情先啦。咁然後咧就要將佢語氣化咁樣改翻。咩啊？ 融入咗自己嘅角色 咁樣 即係分分鐘自己每個人都有啲 口語化， 口語化咗之後咧，仲有個 character 喺度。 冇錯啦， 因為車心梅可能要做咗二三十個角色嘅，但每一次都可能唔同嘅喎。 冇錯， 即係你要投入嗰個角色先啱。 咁就係頭先係啦，頭先阿唐哥講嗰個聲音化妝好緊要，我哋就攞咗劇本之後咧，我哋改劇本啦，同埋要按住睇下你嗰個角色嗰個年紀啦， 係啊， 嗰個背景啦、性格啦，咁啊即刻。整一把聲出嚟，就做到嗰個聲音係立體，你人哋感覺到你嗰個角色係好立體嘅，咁嚟先至開始做。 咦咁樣喎，頭先咧咪你講到忙忙碌啦嗰只歌啦，嗰只歌係一個廣播劇啊嘛，好出名嘅廣播劇，個主題曲亦都好出名啦，攞咗十大中文金曲啦。 張德蘭唱。 但係由阿車心梅就由你做女主角嘅，我而家即刻咧，阿芭比犀利，即刻咧。找翻去個 library 啊，我哋唱片房嗰個抄抄抄抄藏下底，掹翻嗰個 忙忙碌的录音片段，由车心梅主演的，看看声音你记不记得当其时是怎样。 79年的时候， 我们一路听回你当年1979年把声音、那个劇的劇情，那个角色是讲什么呢、 我要不要介绍一下？我若莫都记得的。 我好啊好啊好啊， 但是就是讲、一段的三角恋情，那我就是做那个女主角、那個、就叫傅小迪，我这个很有印象，因為很早期的主題曲嚟嘅，忙忙碌。咁咧，其中有兩個男主角咧，就係、是、一就傅、是、小迪好中意佢嘅，叫黃少強做嘅嗰、那個叫做 有啲靚聲啲靚聲王子啦，總之係啦，係啦。 咁仲有就李學斌咧、 哦，又係又嚟王子。 我中意黃少強嗰個角色，咁就係李學斌就中意我嗰個角色。 哦，三角戀愛。 咁就三角戀愛啦。咁咧就係、是、就黃少強嗰個就做一個。賽車手好有型， 哇！ 咁、我做一個咧就係即係大學生，就係、是、美女咁啦嚇，咁、就李學斌就會好中意呢個角色。 咦，好啊，聽下都係當其時呢三個角色點樣係咧？咩事先？聽聽先，聽聽先。 他已经起程，起程去机场，他决定来见你，他充满信心，但是几乎没可能发生的事，就在路上，他的车和大货车相撞，在送院途中，他死了。小迪，小迪，一连串的事，我发觉我无话可说，生命真的太过完美了。 是，无论你怎么努力，怎么勉强，都熬不过命运。 是， 如果命运是神安排，那必然是最好的安排。我们又何必傻到想去改变它。 我明天走，我请了两天假。这本日记是思念， 唔想知佢写啲乜嘢，根本对我都唔重要。嘉玲，我哋再见。 咪住，小迪， 以后我哋都唔好再见。 唔得，你唔可以咁对我。是我不好，其实我一直都很妒忌，但是思念对你是几咁重要。 以前就是，但是由你上次离国之后就不是。我早就有了决定，我咪讲了给你听，为什么你这么没信心？ 小婷， 所以我不留你，这么做是毫无意义，根本我们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虽然我明天回去，但是我会再来，再来的时候我会做好两地之间的桥。 桥是乜嘢？ 信心、爱心同埋希望。小婷，你相信我。 嘉玲， 小婷， 小婷，小婷，小婷，哎呀，你整个人又翻返去嗰个世界嗰度啊！剛才就是一個珍貴的片段，女主角小迪就是車心梅，現在就在你面前。男主角剛才的聲音就是李學斌，李學斌，黃小強的聲音未聽到。 我們做廣播劇要很投入角色，剛才很真情流露，是 吧？我現在想問你，如果剛才 NG 這樣就很大件事。 大件事，因為當時我們錄廣播劇是全部一起發生的。 是啊。 那我們講台詞，咁連埋啲戰底音樂啦，個主題曲嘅唱歌嘅喎，係咪？咁、連埋做緊效果啊，一齊同時發生，所以唔可以有螺絲，螺絲即係講錯嘢， 講錯嘢，講嘢要從頭嚟過啦。 咁就大件事啦， 即係唔好似而家咁樣唱歌咧，唱歌喺錄音室咧可以即係逐句嚟都得噶嘛。咁但係即係以前咧就真係一 氣呵成啊， 一 shot 直落，一氣呵成， 係啊係啊。 哇！喺頭先嗰啲真係難得，即係如果你俾我哋咧，話咦我咁又 NG 噶咯喎。 哦，我哋要同對手一螺絲又唔得啦，互動啦。 即係要你咪要之前要 warm up， 即係要冇得。 即 係 我哋哎呀，咁我哋係專業水準嘅咩？ 職業嘅配唔係配音添啊！呢啲係廣播劇嘅聲演。 我哋要互動有感情交流噶嘛？ 頭先嘅歌張德蘭就唱咗好多段，真係好有用啊！即係喺個劇嗰度咧，嗰個 mood 咧，我哋可以再重温一下 Barbie 啊！我哋可以現場。等下邊時彈啦，望望路啊，非常之精彩嘅一個片段，多謝曬車心梅，係多謝曬。男主角叫咩話？一齊啊，男女主角一齊唱都得噶， 好啊， 車心梅一齊唱啦，可以。 緣分是大海飄蕩，誰？内心有路途，时间洗擦不去往事，有恨怨怎倾诉？缘分半弄中失落，寻求目标我迷途。 茫茫路，我梦也尽，难后退。 厌百唱不厌，几多年前啊？几十年前噶咯，再唱现场都咁好听啊！多谢晒 Barbie。 四十几年前 系哇，咁当年咧就系阿车心梅做女主角嘅一个广播剧。稍后十点钟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还有啲剧咧都系你做女主角噶噃，譬如《帘卷西风》啊，嗰啲都有好听嘅主题曲。 系啊系啊。 新闻后二千靓歌再重聚，再见。 被中国拘控的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迈克尔获释之后已经返抵加拿大。内地传媒报道说，据了解他们以患病为由申请取保候审。报道说，两人经中国有关部门确认和专业医疗机构诊断，并由加拿大驻华大使提供担保，相关部门分别对两人依法作出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和终止审理案件的裁定。报道提到，据了解，在取保候审期间，被告应该遵守中国人民法院作出的取保候审决定，若果有违反，中方可以在期限内任何时候依法恢复审理被告涉嫌的罪行。天气方面，影响中国东南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渐转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首歌送俾我的香港，唔理事情有几困难，环境有几乱，你都仲喺我屋企。 将香港抵当屋企嘅又点止香港人呢？仲有佢哋啊！由蜜蜂、珊瑚到马骝仔，香港仲住咗好多不同物种。为咗生存，佢哋又点样适应呢个环境？ 电视短片《大自然逐样讲》，逢星期六上昼9点，港台电视31。 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 挨过疫情嘅沉重打击，香港人点样疗愈自己，重新出发？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全新一辑《忘忧日常》，走访寻常嘅香港人。细听他们在日常间怎样用声音、 用刺绣、 用咖啡、 用猫咪、 用露营、 用城市散步、 用笑解愁忘忧。 星期一晚8点， 港台电视30日。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和低地。以上内容并不是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来前所未见的极端天气。我们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求突破，今天今晚如何？为理想献尽努力，理想帮我愿靠我双手创， 让理想燃亮我，求人每分力全。 要永远奋起头上，豪情用性热与光，让每点光射向前方，让每点光闪出希望，交织成一张光的网，凝聚了每点光芒，前途自明朗。 呢首叫做《凝聚每分光》啊，咁当年咧就所有呢啲香港所有嘅巨星都有参与啦，咁亦都系由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去主导啦。诶，呢只歌哇喺录嘅时候，啊李卓堂喺咪现场啊？ 我梗系啊，你睇下嗰度 写住咩啊？ 写住咩？ 系咪李监制啊？ 系啊， 系啦。哇！你就约呢班巨星嚟前前后后，边个录先，边个录后，你都边个点样摆？我想问一样嘢啫。 嗯。 咁咪咁多有男有女有即系全部都系巨星啦吓，阿姐阿哥咁，点分配咧？ 我哋咁样嘅，你其实每个人入嚟咧，我唔会叫你唱一句 嘅，系 你唱一段， 唱晒先，咁 唱晒先， 个个都以为自己唱好多嘅，以为 系系咁，但系你都要 run in 都唔可以特登去到嗰度先至突然间。 系啊， 咁唔得嘛， 亦都唔顺啦， 你都唔顺啊嘛。 嗯、 但系我试过咧，有个姐姐咧入嚟，我唱嗰句好啊，同我洗咗 Albert 嗰句 啊，即系佢好中意唱嗰句。 佢话嗰个 pitch 啱我啊，我把声最靓嗰个位置，你同我洗咗 Albert 啱录完走咗。 咁所以你作为监制咁点咧？ 咁叫佢唱一大段咯，你话你唱得好，你咪唱。 到时制成品先至知道啦。 咁我哋仲有好多好多音乐人帮手去 edit 噶嘛，唔系我话是话点，咁你要博得佢信先得噶嘛。突然间，我试过系咪啊？嗰只把紧留住咧，有蔡琴啊，突然间蔡琴咪低咗八度。 系啊，因为佢系咁低 嘅。怼咗去边度咧？咁咪搵个男声位怼佢出嚟。 是 好难 的。所以刚才他这个阿姐讲的那句话都有某种程度是啱的。因为呢每人有个有个音乐。 即是他是一个专业的歌手的。 一听就知道了。即是我们一唱，咦这个不啱我的 key， 你夹硬叫我唱。 是啊，没错。 虽然我唱到，但是不是最好听嘛。 不是咯。 咁所以。 为什么你要我唱句不好听？ 啱的啱的。即是有时其实不要说分哪个大哪个小，只是分男女呢。就要一定要分嘅， 分要分，男女都要分啊。 除非得两个人唱咧，一个叫徐小凤，一个叫林子祥，咁咧就大家一样 key 嘅，佢哋两个，一个低八度，一个高八度，吓都系个 key。 我试过最难咧，真系逐粒字剪咁滞 啊！哦， 就系2008年奥运北京奥运嗰只 We Are Ready。 OK， 160个歌手唱，你谂下一只歌几分钟，你点样？即係有啲又變咗合唱，有啲又變咗唱。 有啲歌手話：咦，我喺邊度啊？咦，頭先講我字，你咪有份唱咯。 你仲要剪條片出嚟有佢喎。 係咯，係啊，影啊冇乜所謂嘅，影曬一路 pan 過咯。或者而家好嘅有航拍咧，大家一齊企曬喺個球場嗰度，咁然後航拍一經過咧，你就入手啦，咁咪實見到。 即係所以我哋有一輪已經係做到我哋好憎嗰種咧，即係個個都笠住個 headphone， 得一個大頭過嗰啲。 展嗰啲咧，係個個都好反抗，即係 做得太多啦， 好悶喎，仲係咁做。 不過咧，講起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呢四十年來咧，所做嘅即係所有嗰啲 project 咧，即係多到咧，阿李再堂，淨係你經手嘅都即係記唔到咁多嚇， 好多。 因為咧，即係四十年來咧，由第一屆嘅十大金曲開始咧，一路到而家。做咗幾廿屆， 係啊，就幾十屆。 頭先嗰啲主題曲咧，唔淨止係話，今年嘅電台主題曲唔係呢啲啊，而係啲 project 都有主題曲嘅。 有啊， 仲有一樣嘢咧，就一陣間可以可以搞成晚都唱唔曬嗰啲歌。譬如香港電台就係一個社會服務嘅好重要嘅即係政府機構。 嗯，冇錯冇錯。 所以變咗好多嘅，譬如你反吸毒，譬如你垃圾蟲。譬如你任何呢啲即係社會服務嘅 project 都可能有主題曲嘅， 有啊， 可 能好多乜嘢 揾啲巨星唱 喎， 係啊，咁啊亦都好多流行咗嘅，呢個係好大，即係我覺得相得益彰，即係唔係要為做工， 冇錯冇錯， 而係因為如果你唔係揾一個巨星唱一隻咁好聽嘅歌，大家冇留意嗰件事， 即係嗰個宣傳咧，會加倍咗個效果咧，即係你嗰個主題有時講啲好。好嚴肅嘅問題，你全部都喺度討論，咁人哋即係未必聽得入耳啊嘛。 咁啊，唔怪得李在堂咧，就做咗咁多年咧，又即係由小工開始做，學你話齋， 係啊， 兒童節目開始做，著住個小學校服就嚟錄音啦。 係， 咁一路做到我哋二台嘅台長，一路即係而家做到退咗休之後咧，悠哉悠哉。我相信你而家咧，你喺你自己寫嘅一隻歌詞裏邊咧，我大約知道你而家嘅心境。因为咧嗰只歌就叫做《桃源行》，哇！我成日唱嘅，虽然香港唔系好多人唱，但我成日喺度唱嘅，你听过啦。因为我好多渊源，呢只歌我第一中意啦， 系啊。 第二中意嘅意境咧，即系同我嗰啲青葱好相似嘅， 啱啊，啱啊， 即系都系脱离烦嚣，希望可以即系唔好咁烦啦。我会即系你嗰只。即係一聽就即係好想去，直情係桃花源記嚟噶嘛，直情係咁啊，所以變咗咧就去咗一個哇喺咁世外桃源嘅地方，即係其實係個心境， 即係烏托邦一樣， 直情係心中嘅烏托邦 嗰種。 咁呢只歌嘅歌，成隻歌你講下嗰個歷史點樣彈出嚟嘅？邊個作曲先？ 歷史作曲咧就係因為原唱係許炳森，佢而家仲唱緊呢只歌啊，夜晚。是吗冇啦。我唔知道我好耐冇。 因为许炳森系我好多嘅渊源，所以我特别其实许炳森。 我好鍾意佢把声。 其实许炳森已经喺天堂。好多年啦。 好多年。 好多年。佢有上我二千靓歌再重聚。我请佢嚟。 好啊。 点解呢许炳森呢佢唔系一个全职嘅职业歌手。 佢唔系职业歌手。 佢唱咗一隻歌嘅就差唔多。咁但係佢演过一出戏先嘅。就係聽啲 rock 嘅點子冰冰， 冇錯，點子 做大反派好出色， 好出色嘅， 好出色。其實佢咧就係我寄宿學校嘅師兄，所以我成日同佢一齊踢波嘅當年。 所以咧，即係好多淵源， 好多淵源啊。 咁佢咧，佢其實佢寫咗一半， 係。 咁另外一半咧係阿毛舜筠嘅爸爸， 係 毛耀新先生， 係 都係即係。 係啦，係啦，我亦都好熟。 咁所以佢嗰陣時佢開咗個錄音室啊， 係啊， 咁佢開始想自己做啲製作 喺我 Captain Stable 樓上啊嘛， 冇錯啊，冇錯啊，咁佢就叫咗我嚟，喂細路， 你仲係細路咩？嗰只細路嚟， 係啊，好細個嘅咋， 讀緊書啊，好似 係咯，讀緊書咁， 又 喺電台度做緊嘅，咁 讀緊大學噶啦，應該 我寫咗隻歌， 係 你翻去同我 填啲歌詞上去， 填啲試下填詞啊咁啊， 嗯。 哦，咁啊， 未 试啦， 未试过噶， 咩都未试过。不过咧，就即系已经系，即系因为父亲嘅关系咧，对于啲诗词咧系好有兴趣。 系， 咁我不妨又试下写啊。咁写咗之后咧，好记得咧，播出嘅时候咧 ，Albert 系播过呢只歌嘅， 一定。 我正入嚟多谢啊 Albert。Albert 话。你啱啦，你咁样你写多啲呢类啊，呢类嘢几好嘅。 所以咧，从此咧，即系嗰阵你就唔系太方便，或者好多，因为你做紧即系公职。 因为我自己做紧， 系做紧 你冇理由 公职， 你冇理由自己去做， 然之后 plug 只歌话 有些政府部门添啊嘛，吓，如果唱片公司冇所谓嘅， 冇。 咁所以咧，嗱，你好多次咧，有好多嗱呢一个咧就系未试过嘅，咁啊不如咁啦，今日又再未试过。唱埋 啊！ 嗱，我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已经即系已经系吓夹硬屈你唱噶啦，啊，即系你冇得走噶啦，好嘛？即系我冇听过你唱。 尽量啦， 用你自己嘅而家嘅心境，去咗《桃花源记》《桃源行》。 好。 自己唱， 自己唱翻自食其果。 第一次啊，嗰啲叫自作自受啊。系啊，其实 但系你成日都有嘅， 我成日都自作自受啊。我介绍咗好多自作自受嘅即系精彩版本。 嗯， 即系阿林子祥唱翻佢自己嘅歌，刘冠廷唱翻全部自作自受。 系，我啊，我见到你唱《黄的启示》啊，我见到关正杰、卢冠廷同 Albert Lau 嘅一张相，我寻日啱 flip 过 一张相嘅。 是啊， 你有冇睇过嗰个 MV 啊？嗰、那个 MV 犀利啊！ 我睇过，睇过，睇过，睇过。 即系嗰个故事咧，亦都系几又唔关话唔系香港电台做嘅，不过咧就 唔系噶， 有只歌咧，咁点咧？但系其实都关呢个社会 社会嘅事。 点解咧？ 就話說咧，當年幾多年啊？第一次好勁嗰啲移民潮咧，大家去曬加拿大嗰啲咧， 係啊係啊，九十年代初啦，我諗。 唔係啊，八十年代嚟嘅， 八十年代 係咪八九啊？八九之後咧，啱啊！你頭先講啦，咁啊，嗰隻歌其實已經出咗噶啦。咁咧就一個叫做嗰、那個叫做公民教育委員 會。 咁咧就一系一個宣傳啦，那個宣傳就唔可以話你哋唔好移民啦，即係咁樣唔可以噶嘛。即係而家都有啲咁樣嘅，因為如果而家我而家又冇見到一隻咁嘅歌，但係嗰陣咧佢就用曲線啊，即係好有技巧地啦，就選咗我哋呢隻歌，再叫我哋三個人咧去拍一個 MV。咁咧就走遍香港好多嘅紅館啊，低啲沙灘啊，哇！喺我哋。即係三個人咧搞咗好耐，咁啊走嚟走去一齊唱，因為嗰隻歌係我哋三個人合唱，咁我啦，盧冠廷啦，同埋關正傑， 係啊， 咁真係即係同香港人講，香港其實好好嘅，林振強嘅歌詞真係寫得好啦， 寫得好， 不過咧最後咧就關正傑移咗民。不过唔关呢样嘢事， 唔关， 因为佢系纯粹我实，即系我唔系话佢唔系惊呢啲嘢，完全唔关事嘅。佢根本就有一个好早嘅 planning， 因为佢两夫妇咧都系建筑师嘅，咁佢其实唔好中意唱歌，但系唔中意唱歌嘅娱乐界嘅生活，即系太忙啦，因为佢太红啊嘛。如果佢唔係咁紅咧，又可能 OK 嘅。 係啊， 即係無佢真係 佢唔中意日日都安排曬。 係啊，佢同我講 晚晚都唱嗰只歌。 唔係，即係唔係，仲要係好多宣傳，好多應酬。 係啊，係啊， 又開演唱會啊，又成啊咁樣。哇！佢同我講話，我冇佢咁樣講嘢嘅，冇假期啊，即係咁樣。 Michael 係咁，佢有少少好似怯懦咁，其實佢唔係一個怯懦嘅人。 係，佢唔係真係好精彩啊！呢個關正傑一個好即係。一个好好精彩， 系一个好玩嘅朋友嚟嘅， 把声实在太好听，太靓。咁啊，讲起靓声咧，讲下车心梅，真系嗰啲靓声嘅广播剧演绎咧，真系多到不得了。有冇记得你演过一个叫做《帘卷西风》？ 有，好深印象啊，因为只歌好流行啊。 系啊，咁大家都误会咧，以为系阿麦建文原唱嘅， 唔系。 其实就唔系， 吴香麟，系啊。 咁啊，嗰阵我又唔知点解会系，即系系咪监制揾人唱咧？因为同唱片公司倾嘅。 系啊，嗰阵时八十年代嗰啲广播剧咧，就唱主题曲都几风行嘅。 系啊。 咁就我哋咧就剧组嗰度咧就将嗰个故事啊，嗰、那个广播剧嘅故事大纲咧就 send 咗去俾唱片公司。 哦 咁啊，佢哋就按住嗰個劇情啦，就作曲啊、填詞啊，咁樣就提供就唱埋啊，就俾我哋做主題曲咁樣。 一定要啊，因為你冇理由喂我整隻情歌嚟啦，咁啊唔啱噶嘛。所以咧，唱片公司 係求其俾隻， 我真係唔得噶。所以頭先我講話麥上官人啊，鄭國江老師就嘥咗好多，即刻漏夜，佢日頭要翻學啊嘛。要教書啊嘛， 教書 夜晚就半成晚咁樣喺度睇曬麥上歸人。咁呢個《帘卷西風》咧，其實就阿麥建文後來好，即係佢更即係唱得好好啦，所以好流行，將呢隻歌推到好高啦。就因為佢攞咗呢隻歌咧去參加比賽，贏咗，咁所以咧好似變咗佢嘅代表作。不如咁咧，我哋聽下 Vince， 我哋今晚有阿 Barbie 啦，亦都有 Vince 可以用靚聲去襯翻你嘅。《帘卷西风》的靓声演绎， 好啊， 送给你当年的香港电台的广播剧组，向这些这么多靓声致敬，我们找把靓声来跟你演绎当年香港电台广播剧《帘卷西风》主题曲。 谁发现了西风冷，而且已经吹到念我，谁知我心一片愁云，卷起一段感慨，如发现我一本日记 才知我心空有期待，人间美好竟似迷人，可惜不如我在。从前无数梦幻永不回来，回想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内地同香港疫情防控工作对接会议今日在深圳举行，由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主持，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率领香港代表出席。黄柳权说，中央政府重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出的通关要求，李家超表达了香港市民对通关的热切期望，和通关和经济民生的密切关联。会上介绍了两地疫情形势、抗疫工作的策略和政策措施，双方详细探讨逐步有序恢复通关所涉的考虑和事宜，亦都对通关以后可能面临的风险作研究。內地專家認同香港在抗疫方面的努力，並肯定目前疫情清零的形勢，雙方又就推進通關事宜創造有利條件，會進一步研究細節，並爭取盡快舉行第二次對接會議。本港至今有445,7400人已经接种首剂新冠疫苗，当中411,6700人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苗。本港今日共有大约23,600人接种新冠疫苗，其中5000人接种科兴疫苗，18,600人接种伏必泰疫苗。昨日共有7人在接种之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情况稳定，其中6人已经出院，1人未经诊症自行离开医院。警方在红磡一个商场拘捕一名21岁男子，涉嫌贩运市值过亿元的冰毒，是警方今年破获最大宗冰毒案。被捕男子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那名男子前日被捕，当日下午他从商场一间没有营业的店铺离开之后，被截停搜出冰毒，押回店铺搜查，再找到大约200个用茶叶包掩饰的冰毒，共重大约200公斤，市值超过1亿3000万元。警方正是调查毒品来源，相信那批毒品未有流入市场。 警方说贩毒集团用商铺作为毒品储存仓库比较少见，相信是意图减低执法人员的怀疑。警方提醒商铺的业主留意租客是不是利用单位作非法活动。全运会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赛，港队的李思颖夺得金牌，是香港在今届赛事的第二金，另一名港队车手杨善玉排第五。香港在今届全运共获两金五铜，其中单车队的成绩最好，共夺得两金两铜。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祝贺李思颖，说他在比赛中发挥水准令人非常欣喜，他感谢教练、工作人员和运动员家人对运动员的支持。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渐转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好日子， 我是夏妙贤。我在二台的时间，除了主持中文歌集，还有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最难忘的就是可以访问中村雅俊、松田圣子和工藤静香。想起这些日子就好像是昨日的事，现在就要交棒给小白白元浩。 多谢你啊，喵姐，我已经由小白变成大白，做埋人爹哋啦，但是对日本歌的钟爱始终不变。 那等着听你的天空海阔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思颖在全运会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赛勇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毕加索舞勇馆的非关舞蹈制嚟紧就会带嚟另一个演出，相对现场由两组舞蹈作品现场以及你我相对多么组合而成。 毕加索舞勇馆副艺术总监李伟能就提到，现场这个词语的意义和语境在这段日子不断翻新。 咁兩個作品，一個咧係都幾跨媒體嘅創作嚟嘅，咁所以咧 ，turn out 現場嗰製成品咧係一個幾 audio visual 嘅一個 work 嚟嘅，因為佢哋 explore 緊嘅嗰樣嘢咧，就係諗緊啊，現場其實係一個點樣嘅概念，有少少就好似我哋睇緊足球直播嘅時候咧，咁其實佢係 delay 咗幾分鐘噶嘛，咁但係咧我哋都會 perceive 嗰樣嘢 as 一個現場，咁同一時間就係當我哋而家現代人生活啦，即係我哋有好多。直播啦，無論是 IG 啊，定係有 social media 或者打機，咁點解直播咁多人睇，而當中嘅表演性又係咩？咁某個程度上係佢哋現場嘅起點。 另一組作品叫做《你我相對多麼》，相比起現場就冇咁理性啦。 咁而你我相對多麼咧，其實就係比較一個私密，係由兩個女生，因為佢哋本身認識咗好耐啦，由一個比較親密嘅朋友而關係同埋合作關係嗰度衍生而成。咁所以佢哋嗰樣嘢就比較係直覺式啦，比較係感性啦，同埋係感受性嘅一個關於關係之間嘅探索。咁所以一個作品某個程度上比較理性啦，宏觀咁樣去睇現場個概念；另一個作品就係比較以一個親密嘅關係，比較私密咁樣去睇關係。 10月1日至3日，葵青劇院黑盒劇場，畢加索舞勇館製作， 相對現場。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系嘛 ，Chris Barbeta 编噶呢只， 系啊， 你记得啊，又系经理手， 系啊， 呢只叫做这是我家啦。咁其实 啊，呢个好其实咧系为咗一个即系一个事嚟做呢只歌嘅。 咩事？ 英女王嚟香港， 我梗知啦。 你有份嘅，应该 我有份唱噶嘛？ 你有份唱，系啊。 你叫咩？边四个？边几个人咧？ 我记得有 Leslie、 张国荣， 系啊， 仲有咧？ 唔记得，有阿 Abelow 嘅记得啦。 张学友、钟镇涛 啊，最早嘅四大天王， 梗唔系啦，我就三天王加一个跑龙。 咁唔系喎 ，Albert 系， 不过我都有份， 系偶像嚟嘅。 我哋四个人啊，每人着一种颜色嘅， 系咯，系啊，系啊，系啊， 咁英女王就同我哋握手，仲系好话好欣赏呢只歌咁样啦。 系啊， 咁啊，当其时都好多古仔嘅，因为喺红馆嗰度咧。 嗰个系八六， 唔记得啦。 应该系八六。 不过咧，现场嘅我哋即系呢个系后来录啦，头先听呢个。 系呢个系后来再。 但系我哋现场咧都好惊。 现场好 惊险啊！因为点解咧？嗰啲伴奏嘅咧就系阿叶咏诗指挥嘅，咁嗰啲演奏嘅咧就系一啲少年青年嘅 管弦乐团。 咁然后有几百人嘅儿童合唱 团，好多人啊， 总之几千人咧。咁但系你知啦，红馆我哋当其时咧嗰个年代啦，就未兴戴耳机， 冇噶。 即系冇戴耳机呢样嘢，冇 earmon 啦，即系嗰啲歌手咧，你要听个音乐咧，你谂都谂到啦。咁嗰啲因为红馆嗰个共鸣咧，佢即系 回音好大，撞 得好犀利，即系撞。因为同埋， 因为佢其实由一成立开始咧，红馆嘅声咧系已经系出咗名难搞。 唔系最主要就系如果你一对 band。你顾家辉带我队 O K 喎，系一个方向， 系一个方向，三边台咪好啲咯。 但系佢而家系四面台嘅四面乐手啊，唔系观众。 系啊，四面乐手啊。 咁佢声咧就我当其时咧真系好睇，我好惊，我完全听唔到。 你知唔知我哋喺后台用咗几多个 mixer 嚟做你哋呢一场嘢？ 哇，我唔知道。 十台 真系，因为你冇人发五十台。 冇吧， 因为你表演嘅要发出声音嘅人要千计。 嗰阵时系摆咪摆到成屋都系。 咁啊，所以变咗咧，我哋你点样做都做唔到。 做唔到噶，其实。 咁我点咧？点样我就凭一样嘢，即系真系出到去先知噶。我望住叶咏诗， 佢個指揮棒， 跟佢指，跟 佢指，真係佢其實我乜都亂曬龍嗰啲聲，咁但係我就聽到佢，我睇到佢指揮棒，我聽唔到佢，我睇到佢指揮棒嗰個拍。 啊，咁你真係好， 咁我就咁樣唱。 你係一個好叻嘅歌手， 好 pro 啊！ 唔係，如果唔係真係會死嘅，你完全唔知道去到， 敬重， 你唔知道去到邊一度 嘅。係啊，係好慘嘅，即係因為好多人唔明白嗰、那個，淨係嗰個 monitor， 即係你聽翻轉頭，你先會唱。如果你聽不到自己，連自己把聲音 一定都聽， 真係 唱 不到 啦。咁如果你講緊啲製作咧，今日我哋特別嘉賓李在堂，同埋車生梅咧，就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咧，就真係就算係呢張台啊，即係淨係呢張台，李在堂都已經唔知道用過幾多萬次，除咗冇用到嚟做打邊爐，真係錄音咧，真係我又喺度錄咗40年呢張台， 台中間一個窿。 咁咧，即係所有嘅製作咧，你。首先我哋今日嘅主題咧，就係講廣播劇啊嘛。係。咁你本來唔係廣播劇組嘅，但係你細個咧就做兒童劇。 兒童劇。 廣播劇。 嘅。之霸。 之霸。乜嘢都係你。 咩都係。 你細個已經 大灰狼到小白兔都係我。 因為咧，即係聲演嘅廣播劇演員好叻嘅，個個都識扮聲嘅，係咪 啊？係啊，基本上。 即是你就可以扮几多岁至几多岁小小朋友你怎么现在扮不扮到的 我很喜欢扮小朋友声的 真的很 好玩的 小朋友那你阿嫲嫲呢在什么地 方阿嫲在这里不过阿嫲呢甩了几只牙讲嘢呢就科到风 哇咁啊嫲嫲咁不如咁样啦叫你个女女啦你咪有个你要靓孙女嘅个靓孙女靓 孙女我咪就係啦 哇真係嘅几招啫几句说话就明晒啦大家咁呢个係幕即係咪前啦我哋叫做 咪前 咁咪后啦你再 咪后 你做嗰啲咩嘢呢要做一个广播劇应该要留意啲咩 我哋而家你攞条片咁我哋會有另外一條呢叫做 M&E 咩嚟㗎 即係音樂同埋效果 係 咁呢我當時就係做緊呢一樣嘢啦 音樂就知啦 音樂就喺入面嘅唱片嗰度但係你都要揀咗先㗎嘛揀咗同埋即係適當時候去播 係咪即時正如搵隻唱片咁播出嚟 定係個錄音帶唔喺錄音帶度嘅，喺唱片嗰度 Q 邊一段， 直情即刻 Q， 好似我哋做 DJ 咁，咁危險嘅嘢你都做， 即刻做，即係又係好似你咁樣轉緊，然之後放咁。 我以為啊，應該係耷咗落去 cut 好曬。 嗰個其實係喺廣播劇入邊用咗好耐，就係咁樣配音，因為我哋冇得再耷嘅。 冇得 overdub， 冇得 NG， 冇 啊！你如果因為你將你錄你講嗰啲台詞咧，再過一次帶咧，其實 loss 咗好多，即係損失咗好多。咁連嗰、那個我哋嗰個房嗰、那個本身嗰個聲咧都冇埋。係，即係本來你覺得，即係我哋有時都係用另開另埋。喂 ，Albert， 我而家喺對面山啊，你嚟未啊？ 係， 即係咁樣做嘅啫。即是用个位置来就的。 即是如果你的意思就是重录再重录将东西搭埋晒那些音效 就 会 乱晒了。失晒了。好像你说的即是乱晒可能有些高那些没了低那些又没了那得返因为我们已经用 AM 播。 哇好 好。那已经是 很干好干。 速度呢很窄。咁你如果再咁樣 cut 咧，變成好似啲蚊子喺度講嘢咁咧，就即係唔得嘅。 不過如果你講嗰個氣氛咧，廣播劇嘅生活係咪好多唔同嘅劇種嘅喎？ 好多， 譬如你古裝同時裝咁，有啲咩分別咧？ 係啦，古裝嗰陣時我哋做好多金庸武俠小説啦，係嘛？我最有印象，我自己就係初翻嚟做廣播劇組入組嗰陣時咧，就俾一個好重嘅戲我，就係《射雕英雄傳》，我做黃蓉， 哇，女主角啦又係， 哇，嗰沓劇本咧就厚到不得了，咁於是乎咧就要改劇本啦。頭先我講咗啦，收到劇本之後就要改到順口為止，口語化，你千祈就唔好上螺絲，即係唔好講錯，講錯就累人啦，係嘛？大家又要從頭嚟過啊，就好慘嘅。咁啊，同埋就係阿唐哥講嗰個聲音化妝啦，咁按住你嘅咩年紀啊，你做咩性格啊，咩背景啊，咁樣就扮咗嗰把聲出嚟，跟住就埋位㗎啦。一埋位咧，我哋個錄音室咧中間得一支咪嘅啫，一支咪咧就係打兩邊嘅。 即是打對面咁樣講台詞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兩個人談情就冇問題啦。咁我望你，你望我，咁咧攞住一人攞住沓 A4 紙咁樣，即係談情啦。咁但係如果多人咧，譬如武打小説咁樣啦，武俠小説咧，好多人啊，嗰個又飛嚟飛去啊咁樣。跟住我哋咧就要多人物嘅時候咧，就要搶位啦。其實咧，我哋錄音嗰時七國咁亂。 即係意思即係話嗰個麥咧係向一個方向， 兩個 好短，即係得兩個方向。 或者兩個都得。 都得係打對面啫，即係個範圍就好窄， 好窄嘅嚇。咁於是乎，如果人多嘅時候咧，一人一句台詞，一人一句咁樣咧，你講完自己一句就快啲閃開，就俾第二個人入啦。咁因為我哋譬如話，哎呀下一句到我啦喎，咁嗰個人咧就要攬一隻腳落去喺嗰個麥嘅腳下低嗰度咧，就霸咗個位先。咁跟住人哋講完嗰句一閃開，你就即刻擁埋去，擁埋就講佢自己嘅台詞。講完自己一句咧，就即刻又縮開。 係啊，如果 俾第三個入嚟講， 因為如果對唔正咧，我哋叫做 off mic 咯，即係而家咧就啱mic嚟 ，off mic 就咁咯， 係咯， 係咯，好難聽啦。 不過咧，有陣時都需要 off mic 嘅，如果有啲情況咧，就譬如話 隔離房啊， 隔離房，係 啊， 我翻嚟啦，咁樣咧，咁就 off mic 啦。有陣時譬如話騎馬啦，譬如去個大草原嗰度騎馬咧，咁樣咁騎喺只馬嗰度嗌，咁啊要好大聲，你又要遠啲聲喎。咁你冇理由啊，我依家騎緊馬，咁冇理由噶嘛你。騎緊馬，叉叉， 跑馬流流的山長係啊。因為李在堂咧就嗰陣你要喺後邊幫啦，你又唔係同佢哋一齊幕咪前啦，咁但係騎緊馬啲聲點似啊？真係揾只馬咩？唔通 唔係攞兩個交換或者 交換嚟學？點解啊？點樣搏落啲咩地方度？ 揾個硬啲，即係因為我哋有塊紅木泥嘅磚喺嗰、那個。嗰、那個錄音房嗰度，咁如果我哋馬跑咧，我哋要跑草地， 係啊， 就唔會跑硬地。 係喎，咁點咧？ 你如果喺跑馬地都會分啦，即係今日泥地或者係草地， 就唔同聲 啦， 就冇硬地嘅。咁你就要用啲我哋用嗰啲剪淨嗰啲錄音帶咧，就攞嚟做草， 好似一嚟到草咁樣。 係喎。 咁然之後咧，喺上邊有個節奏咁跑咧。 係。 咁咪你有隻馬啦？ 喂，咁你一隻馬啫喎。 而家 咁如果你戰國時代， 冇錯啦， 幾成 先 萬馬奔騰點 先？會有一啲錄咗嘅效果咧，係萬馬奔騰隆隆聲嘅。咁但係你都要聽到，即係嗰個主角騎緊只馬。 如果三個人又唔同，五個人又唔同咁樣 嘅 嘛， 距離 距離唔一樣。有時佢一勒住只馬咧，我哋自己仲要扮埋只馬。啊！你系咪见到只马？ 系啊系啊，系我一拉住要唞气啦。咁啊，即系嗰啲音效仲有好多噶， 好多噶，好多噶。 我哋仲要现场 开门闩门，你话好似好容易啫。 不单 有铁闸，又有 锁匙， 有锁匙， 有铁闸，同埋咧唔可以一动咣咁样咧。 系 咁就会俾个导演闹噶啦。喂！個人都未入去，你夾死佢啊！ 夾死咗， 你誒咁開咗，個人入咗去，然之後 扮 咁 樣， 即係你有個 timing 嘅。如果你唔做啱咧，咁就即係全部錯曬。同埋有時咧，好多時咧係，譬如我哋一個半小時咧，大概係15頁紙 A4， 15頁紙。喺15頁紙入邊咧，可能有30個效果。即係 effect， 你要做落去，你要跟住嗰個人做。歐瑞強開門入屋，坐低喺張椅嗰度，然之後攞個茶壺斟杯茶，飲一啖先。咁你已經做咗好多個效果啦。 係啊，你一定要跟住個 script， 你要跟住佢，你要跟住佢，你唔好人哋喺度講緊話啊，即係佢唔會話誒等我開到門先，佢咁樣。 即係直情咧，淨係管弦樂團咁啊！你直情跟住個譜， 跟住個譜，你自己就去做嗰啲。 大家互相照應住咯，嚇！ 真係難得。 嗯，係好好玩嘅。咁做古裝劇最好玩啦，我都中意。除咗喺咪前面講台詞之外咧，我一得閒咧就走去做效果嗰個 corner 嗰度咧，咁一齊做效果啦。譬如話飛身啊，咁我哋有塊布啊，啪啪咁樣。 就一塊布樣嘅樣咁 古裝喎， 古裝戲 啊！你唔可以攞件即係譬如尼龍嘅 jacket， 你突然間喺度發咧，嗰、那個聲完全唔一樣，一定要嗰啲厚棉布咁樣先至樣咧，就覺得哇飛出嚟好好有型咁。 咁啊寫個箭啦，寫支箭出去咧就 寫支箭嗰點啊？ 咁啊用一支 藤條咯， 係啊，發一下。 哦，哇係喎！ 咁飛鏢聲， 如果隔劍打劍最多，哇！呢個飛鏢啊， 係啊，我仲做到嘅。 咦？咁如果啲劍咧，如果啲大家 灰瓷咯， 咩灰瓷啊？ 即係攞嚟揾啲紅毛泥嗰啲灰瓷， 坑坑聲嘅嗰啲。 但係咧，嗰啲咧最大嘅問題係佢唔夠長啊。 係咯， 咁所以你一定咧要做到咧。是嘶声咁样，咁样先得 嘅。哦，系啊，诶，拖把剑出嚟啊！ 你把剑咁短嘅，撑 有啲长剑咧，你拖耐啲。 即系你话拍个诶做呢个《倚天屠龙记》咁样，哇！你把倚天剑冲掹出嚟， 原来揾系灰灰水嗰嗰块嘢， 系大刀或者系嗰块系剑，你系完全唔同嘅。 咁所以咧做效果咧都需要有情緒嘅，做效果嗰個都知道嗰誒斟嗰杯茶好急咁斟啊，因為好慢咁斟啊，咁都需要有情緒。 即係好嬲咁樣擺低個茶。 即係其實呢個做效果可能係香港電台嘅廣播劇啦，同埋電影啦，裏邊有啲一個專業， 有 一個專業嘅一行嚟嘅。 冇錯冇錯， 即係有專業專做呢個效果嘅人。 專業嘅， 因為佢唔淨止識做啦，佢仲要可能係咪即係創作埋佢要用 你要諗乜嘢嚟做嗰個聲啊嘛。 係啊。 咁佢突然間話天崩地裂，寫好容易啊！天崩地裂，然之後馬跑，跟住咧就有人咧追殺咁樣，千軍萬馬。咁你 點解咧？ 係啊，創作咗好多效果聲效出嚟嘅嗰陣時嚇，我哋好耐好耐。 即係我哋係用自己個想像力咯，去幻想咯。 係啊，哇！ 仲有咧就係我哋廣播劇組嗰度咧就有個做效果個地方咧，有對好大對大碼嘅高踭鞋。就係俾啲男同事穿住嚟行， 應該要男同事啊， 因為多數咧做效果係男同事， 做效果多數係男仔做， 所以點要做大碼就咁解啦。因為如果真係揾女仔做嘅，女仔做唔到， 係啊， 冇咁啊， 高踭鞋聲。 咁如果講起高踭鞋咧，你有一個劇咧，《煙外曉雲卿》嗰只歌咧，你有冇印象啊？蔡枫华唱嘅， 蔡枫华唱，系啊系啊， 广播剧主题曲嚟噶， 系啊系啊， 你有份做噶啦，多数 我系做主角咯， 啊又系做主角，全部都系你做女主角嘅，系咪得你一个女主角嘅啫？ 唔系，咁其他都仲有很多， 咁啊系，咁啊当然有都好多阿姐嘅，好多花旦啦喺呢个剧团里边，《烟外晓云卿》，我谂我都好耐冇听过呢只歌， 听 啊，我有播过 Albert 嘅演绎。 我咧就好似未唱过。 蔡枫华做翻男主角。 系，哦，咁啊难得。在我心间情烟，是我青春梦里人，无与一般的爱。瞬息变幻，如天际的白云，愿寄身于白云上，让那清风动我寻，或许会经过百般变幻。仍想揭开雾里真，我知道去留有主宰，只觉匆匆去有来，忆起昨日初邂逅，如梦散失烟海。 身于白云上，让那清风到我寻，或许会经过百般变幻，仍想揭开雾里真。我知道去留有主宰，只觉匆匆去又来，忆起昨日初邂逅，如梦散失烟海。 系当年咧，原来系蔡枫华做埋男主角播音嘅。 系 我冇做过。 你应该要做。 我有做过啲客串嘅，即系短嘅一集过嗰啲咯。咁但系后来咧，其实呢个广播剧咧，唔系话喺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停咗呢个广播剧，早就冇咗广播剧。后来我哋青春交响高咧， 又试过。 你再同主管嘅时候。都有試過有啲青春嘅廣播嘅，係咪？係。一陣間咧，我可以好似以前啊，譬如周慧敏啊、余建明啊、黃海芹啊，佢哋都 好多。 係啊，好多好多喺青春交響曲即係晏晝嗰度咧，就播出嚟嘅。咁當然，如果你講起廣播劇嘅主題曲咧，我哋香港電台好多流行嘅都唔少。咁啊，即係求其一路唱落去都好 hit 嘅啲歌都。咁嗰個做法咧就係咁啱咧，就譬如我啊、蔡枫华啊、頭先講黃海芹啊，或者甚至周慧敏啊咩呢啲，全部都係我哋自己嘅嚟噶嘛，即係我哋不假外求，全部連主題曲咧自己都可以揾翻自己嘅 DJ 唱。第一個鐘咧，原來我哋傾下傾下咧，好多故仔聽，應該可以仲有噶好多廣播劇啊、主題曲啊、我啲舊同事啊，哇！講起我哋十八廿二再重聚咧，講起四十年嘅香港電台第二台，太多太多故事可以重温。新聞後再見， 只能夠保住八席。但系绿党同另外两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赢得议会中的37席，比上届选举多两席，预料可以继续执政。根据国际议会联盟的数据，目前世界上有五个国家的议会中至少有一半是女性，卢旺达占的比例最高，达到61%，古巴排第二，达到53%。至于欧洲国家之中，瑞典以47%领先，但是并未过半数。天气方面，影响中国东南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渐转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选赛事。 比赛去到接近尾声，好多香港运动员亦都竭尽所能为港争光。 星期一晚闭幕礼，港台电视32将会全程直播。 节目更邀请到港系比赛勇夺金牌嘅牛下女车神李慧思亲身亮相，与全港观众直击盛事。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闭幕礼， 星期一晚7:30，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9年出生，记住在今年10月1号至31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成日都听啲前辈讲，话香港电台第二台影响力惊人。Radio 2的听众群真的很阔的，学生放学之后固然会赶回屋企听，在制衣厂上班的蓝领会一边车衫一边听，在 office 上班的专业人士一样会静静鸡地听。所以除了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上榜歌之外，就连一些来自香港以外地区的歌一样会因为二台热播而人气爆灯。讲几个经典例子给大家听。前二台 DJ 倪炳郎经常在音乐节目《中文歌集》入面推介歌曲。1979年，当年20岁都未够的歌手沈雁，因为一首《踏浪》而红歌有红人。 海上的浪儿海呀，我在到海边来。 结果这首歌被倪炳郎赏识，在节目入面吸到这首歌连香港人都听到识唱。1980年，二台在九龙公园举行青春交响曲之夜，因为当晚请了沈雁做表演嘉宾，同场还有阿 B 钟镇涛和欧瑞强。张文新忆述说，当时起码有大约200,000人包围九龙公园，想起这个场面都觉得热闹。 声音演绎彭晴，赞文游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昨天为何眷恋，此际应紧握明天。 世事上边崭新的一切等待着 我去开创， 你去拓展。 热炽的心取心，红脸没收没娇，没失意的泪渐暖的手，红线迈向新的挑战。路尽管艰辛，狂雨打得狠，仍然踏上我方向。 呢首叫做《踏上成长路》啊，李卓堂 啊，系啊系啊， 咁又系群星唱嘅， 好多星嘅真系， 啊系啦、啊，你啊真系，你系一个太阳，然后周边都好多星星，我即系呢个月亮，唔系你个身形似啊， 跟住啊，你个身形似各位，尤其是 Albert 啦，偶像， 你个身形似啊，咁啊即系我同李卓堂都我由细入电台已经第一日，即系已经同你都已经识啦。咁啊，真系难得，咁啊， 转眼都 系啦，转眼四十几年啦， 四十几年， 咁啊，难得今日咧又再邀请翻李在堂咧，虽然退休咗成十年，离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都真系成十年啦，因为你系我当年嘅台长啦，咁我而家带咗一个小师妹嚟啊，芭比，芭比就喺二台咧就做咗二千靓哥嘅监制。 好啊！ 一路就跟住 Albert 学嘢啦。 唔系， 我都系跟 Albert 学。 你要向啊李在堂，即系自然要点讲 咧？你好多嘢学噶嘛咁。 哇！你有排搞啊！ 系啊 你净系听佢讲古仔咧，今晚我哋要逼佢讲好多呢啲古仔。啊，在堂你，你有只歌咧，即系除咗头先我哋一路播嗰啲歌咧，都系你监制，你去负责。 唔系，因为 二台嗰啲音乐 歌，啲音乐叫我去搞， 就叫你搞啊！次次都系 麻烦啊嘛，入去 studio 嗰度又要 mix 啊，又要分 track 啊，然之后又要边个唱边个唱啊，打交嗰阵时候又点啊咁。 但系最重要咧，其实就要除咗识音乐，又要同由作曲编曲开始，要同所有歌星都熟。 系啊，你要同佢熟。 如果系冇得唱嘅， 点解叫我唱啊？ 我 点解要唱呢句？ 我唔中意唱呢句啊！ 系啊，我唔中意啊，系真系会咁啊，真系会咁啊！ 咁所以咧，净系好似咧搞佢边个唱边句咧，已经真系头都大。 因為太多巨星。 不過這個就多謝香港電台呢，給一個機會我們去過在 BBC 那裡受訓練。 是， 其實呢那個是一個很好的訓練呢，就是 訓練什麼？ 我是專門去做愛勤的音樂會。 是 哦，即是包括那些倫敦交響樂團啊， 去看啊， 學了些什麼呢？去看原來呢你做那個監製呢，現在很威風，監製坐在那裡、他們不是的，他拿套總譜出來放在台擺在台面，你看跟住你睇住個樂隊玩到去邊度，然之後幫佢揭啊，幫佢揭個譜，咁咧你先學嘢，真係學到嘢嘅。 嗯，因為你同步啦嘛。 啊，你 reach 到個 mixer 究竟點樣推？ 係 推乜嘢？點解我要咁樣推？哦，個譜嗰度係咁樣，呢陣 string 要咁樣上嚟。係 啦，嗰個定音鼓就到而家落曬到嚟，你 而家就嚟啦！你唔可以成日開住嗰個麥喺度噹噹聲，唔得噶嘛。 咁啊，所以即係憑經驗咧，做咗好多首咧，有我啲香港電台第二台發版。 我試過一隻，叫做勁 band super jam。 我知啊， 七隊樂隊嗰套鼓是七個鼓手打喺個 mixer 入邊，喺寶麗金個最新的電腦 mixer， 先至可以將嗰套鼓咧由最頭嗰個 track 搬到最尾嗰個 track， 然之後將佢哋全部平衡翻曬一樣，好似一個節奏咁，幾好玩！ 哇，真係呢啲經驗咧，真係唔係常人可以遇得到 的。 不如話。如果你讲即系要做呢啲歌啦，交个任务，可能咧就系老板就好简单。喂，阿唐， 不如整只歌， 不如整只歌，系即系直情系咁讲嘅， 知道嗰个， 系啊，直情系咁样讲 嘅。 不如整只歌，系就系呢几个字嘅啫。咁嗰只歌系乜好啦？咁咪开始 咩咧？ 咁啊，点解咧？咁啊好啦，有只歌咧，你真系犀利。咁又系呢个八九年之后。 九十年代初 嘅時候咧，又係即係有好多離心啊、移民潮啊等等。 係。 咁啊，要真係要做嘅。咁啊，香港電台係第二台係一個任務嚟嘅。咁因為即係其實係需要做啦，因為做好多社會服務啦。咁啊，呢一個係最重要嘅其中一環。咁有隻歌咧，你點解會揾到阿童安格去作嘅咧？ 即係你話把根留住， 隻歌叫把根留住，我諗好多人都聽過噶啦，好 hit 嘅呢隻歌，大家都識嘅。 嗰、那個即係嗰個當時嗰個社會環境，你講出嚟啦，即係因為有好多人都移民啊，因為個97嗰個問題咧，咁有啲人係離開咗香港，我哋覺得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大家有個凝聚力咧？咁不如去做一個叫做香港心連心嘅一個活動。 係， 咁呢一隻歌咧，正正就係呢個香港心連心嘅主題曲。咁就係叫做把根留住，就係黃慶元先生咧，佢即係靈感到，其實童安格係偶然嘅機會，佢嚟咗香港。咁因為我哋都好熟下嘅，咁佢打個電話俾我，喂，今晚我冇嘢，咁我不如食飯啦，咁一齊食飯咧，我就已經係啱接咗呢個任務，就係要做一整隻咁嘅歌啊，咁坐低同佢食飯，咁佢開始飲少少酒，佢有少少醉意，咁我話喂，不如你同我寫一隻歌啊，咁佢就應承咗，跟住咧就已經係醉下咁樣去咗個洗手間，咁我都跟住方便下啦，咁去到佢喺隔篱，咁然之后佢喺度哼， 大家面紧逼嘅时候， 佢喺度哼紧只歌咁啊， 即刻作， 咁样得唔得啊？三拍嘅喎， 系 啊，三拍都好屈，唔好成日都系嗰 四拍啦，系啊， 成日都系嗰种，不如转呢个咁，因为好，佢即刻就打电话翻台湾， 系 就揾阿黄庆元写咗个歌词，第二日我哋去到宝丽金嘅录音室。Tony A， 一个好，我哋好觉得真系好好嘅一位音乐制作人咧，佢已经将成只歌编咗啦。 劳东尼， 而家佢好特别咧，佢系用咗个锁立咧，系我哋大家都惊艳啊！ 系，即系呢个斌仔竟然用锁立， 佢竟然突然间呢只歌佢用个锁立嚟做嗰个主要嘅乐器， 因为嗰个中国。 嚇，即刻出咗嗰種即係民族風出嚟咧，即係好似你嘅民歌。 好想喂，好想再聽，因為點解咧？我哋播嗰個同安格嘅版本咧，佢後來將呢個版本留住咧，係再做嘅， 係啊， 即 係 變咗一隻流行曲， 係用鋼琴伴奏嘅。 咁但係如果係原裝正版咧，我而家好想即刻聽。不過咧有一個要求啊，你再當 係 啊，都係唔好意思，你即係幾十年老友，唔該你唱埋。 哇！我喺你面前，我係好勉強。 唔係，雖然咧，你唔係即係你唔肯噶啦，你咁多年都冇喺公眾唱歌，尤其是香港電台，更加唔會唱。今晚咧，你又退咗休咁多年啊，唔怕噶啦嚇。尤其是阿車新梅又喺度，誒即係服侍住，咁你就安心啲啦，係咪啊？一陣間咧就最多請你食宵夜啦。 好啊，把根我試下，我試下 把根留住，你再堂。 多少凌空，盲人随波逐流，他们在追寻什么？多少岁月，零醉成这一刻，期待着旧梦重圆。一年过了一年啊，一生只为这一天，让深埋在想念，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留 世萬千喎，犀利！李在堂雖然咧當年係監製嘅身份喺幕後， 主持，亦都邀请咗童安格写咗呢首《把根留住》。如果我当年系监制咧，我就揾你唱啦。啱啱调转角色系最好，咁啊得，事情哇喺嗰啲之细咧，唔系讲笑。 点解当年叫 L 不嬲监制？ 我监制就真系要揾你唱，因为你把声音咧，即系大家倾偈都知道，好澎湃，好厚，哇，啱晒唱呢啲把根留住。剛才你講嗰個鎖鈕真係係好， 係咪好突出？ 好突出啊！ 好突出啊！ 即係一般人咧就即係其實鎖鈕係中國一個好出名嘅一種樂器啦。 係啊， 係 啊， 即係一般人你咧吹啲打啦咁樣就係國嘅果亭啦。 即係喉管類嘅樂器咧，鎖鈕係好標，即係好似我哋呢吉他咁。 係啦，一吹出嚟就係中國嘅根嘅味道， 根嘅味道，土土 根 嘅味道， 土壤嘅味道，把根留住就係同安格嘅一隻歌。今日呢我哋有李在堂啦，有车心梅啦，有心梅又同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广播劇。讲起广播劇呢，我哋二千岭嗰个监制阿芭比啦。 嗯， 以为你听日要返神光第一线喎，好惨喎。咩六 点钟上嚟。 唔系六点钟要起身㗎啦。 唔得，五点几要起身㗎。 五点几要起身。 係呀係呀。 咦，咁而家已经返到屋企咪成点㗎喇喎。 唔好计。通常唔數就唔眼瞓，一數呢就越數越眼瞓嘅。 如果唔眼瞓呢，我就听有一隻歌唔眼瞓嘅。 係 一隻歌叫神光第一线。因为一听就知道係朝头早嚟㗎嘛。 啊啊、 我有会听到㗎，因为点解我係唯一一次机会咁早起身呢，就去打早播。咁你又揸住架车呢，我就听神光第一线嘅一定。唱几句嚟，因为好多版本，因为呢自从以前即係曾志华时代好轻松咁做咗一隻好小品式嘅。 好多好多版本嘅 而家呢，嘩又乜嘢版本都有。你呢个咩呢个二千靓歌版本。 係呀，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系啊， 哇，好得意啊！呢只歌啊，呢个是最新版本嚟嘅。 系啦，呢个活泼啲嘅。 呢个而家呢一播呢个版本系唔系系边个唱噶？ 系陈明喜唱的。 系陈明喜啊， 佢帮我哋编过曲，然之后 佢同你编添噶。 系哟系哟。 哦，系咁诶，又揾唔到佢老豆填词噶。你知唔知啊？陈明喜老豆系边个？ 我知陈少琪。 陈少琪咯。系佢自己啲歌就揾晒佢陈少琪填啦。咁但系呢只咧就系传统嘅神光第 一线。 嗯。 好多个版本哦。 系啊系啊。 以前我唔记得咗咁多，其实。而家神光第一线咧，除咗你啦，即系除咗芭比啦，仲有边个主持系会唱歌噶？ 唱歌啊，真系冇喎。 冇啊，咁你一个人唱晒得，我整一个你嘅版本啦，下次。 我试下试下。 系啦，可以啊，啱晒啊，你找我做监制啊。 好啊， 咁啊得噶啦。 不如 Elvin 开金口帮我哋唱只。 唔系，你把声音啱神光第一线。 嗯。 我如果我唱神光第一线，好似而家把声咁嘅，嘥啊！我 啱啱起身， 我成日冇瞓啊，我几日冇瞓觉啊，嗰啲啊。不过讲起冇瞓觉咧，就真系呢个都系我喺香港电台几十年嘅，其中一段时间嘅经验。 嗯， 我都做过， 因为你做过通宵节目， 唔系通宵我好精神嘅，我做过晨早节目。 我记得你讲过你嘅经验嘅， 因为神光第一线嘅前身咧，就系我同车淑 梅 主持嘅，叫《阳光早餐》。 嗯， 咁嗰阵咧，我就 记得。 声演嘅，朝头早一定系我冇瞓觉嘅，基本上系冇瞓过觉，因为我拍紧剧，翻紧学， 咁跟住咧，一台，哎，淑梅早晨啊，我要声演嘅，声演好精神咁咯，啊扮嘅，咁啊，好多呢啲 memory 咧，好值得回忆嘅。不过咧，如果你讲另外一啲节目都好多啦，咁啊，青春交响曲，我头先同阿李在堂都倾过，就系佢嗰阵做二台台长咧，就有啲青春广播剧，即系唔系车心梅嗰啲咁成熟 professional 嗰啲， 即系啲 puppy love 啊， 系啦， 系啊，啲年青人嘅。 其中一个咧，我、那个剧我唔知系咪叫做《流离所爱》啦，只歌就系啦，主题曲啦，不如咁啦，嗱，你啊而家做紧呢个晨早嘅节目啦，又有啲晏昼嘅，你又有份参与啦。這個、我哋叫青春劇其實都有成十廿年嘅。當年咧由黃偉勤同埋余建明合唱嘅。就算分開，仍然能相愛，你願永遠等待。 要等一天，要悟了一生，还是爱你未更改？ 谁为我今天流离所爱？爱愿放置于心内，为了学业，为了不羁理想，迫于掉低这份爱。明知不可以再分开，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爱令我仿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你是你是我的将来，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重新开始这份爱。若算相识，无言相爱，爱是永远的无奈。 你的开心也令我开心，缘分讽刺着悲哀。 人为我意义流离所爱，爱是再次的忍耐。为了学业，为了不羁理想，迫于丢低这份爱。重新开始这份爱。 当年青春交响曲即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年青时段，里面有这个年青的广播剧，叫做《流离所爱》。第一个钟还有半个小时就要二千岭歌再重做最后一个部分了。我们还有嘉宾李在堂和车心梅，当然还有芭比。新闻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选举事务处发表今年立法会选举临时选民登记册，地区直选有约447万名选民，较去年净增加约400人，较2016年增加约18%。今次选举的地区直选选区由5个增加到10个，其中新界西南的选民人数最多，接近有51万人。其次是新界东北、九龙东和新界东南， 分別都有超過47万名登記選民，最少是香港島西只有約37万名選民。在年齡分布方面，18至35岁選民約有100万人，較2016年增加10%。而61岁以上選民就有約148万人，增加超過30%。另外，同去年相比，20岁以下的年輕組別登記選民不升反跌，由去年超過12万人跌至9万多，跌幅近30%。而今次選舉的18至35岁選民亦都按年下跌約4%，但66岁或以上的選民就按年增加5%。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一个电视节目回应，如果支联会被裁定违反港区国安法，是不是不建议市民再悼念六四或参与相关集会时话，基本法和港区国安法都保障市民集会表达意见的权利，可以反对政府，但不可以反动，做出一些颠覆政府的行为，任何文明社会都不能够接受。邓炳强表示，过去一年多社会相对平静，暴力、港独和颠覆行为明显减少，但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本土恐怖主义已经孕育，美国仍然希望以香港牵制国家的发展。昨日執勤期間墮海失蹤的女警超過一日仍然下落不明，水警、消防、飛行服務隊繼續在出事的龍鼓洲一帶搜索。事發在昨日早上8点多，一艘水警巡邏艇執勤期間在沙洲對開海面翻側，船上4个警員墮海，其中3个人獲救送院，女警失蹤。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昨日曾经到医院探望受伤警员，并表示会全力搜救。至于翻侧的巡逻艇，昨日已经被吊起拖走。发展局局长黄伟纶估计，2027年可以展开中部水域人工岛的填海工程，2030年会有第一批土地供应用作兴建房屋，首批居民有望在2034年入伙。他又說，新界北的未來發展將會非常蓬勃而美好，新界北部和深圳僅一河之隔，兩地可以產生很多正面協同效應，特區政府在交通基建聯繫方面會以更整全的態度作出規劃。黃偉麟說，本港2030年之後的土地供應主要兩個來源，是新界北發展區和中部水域人工島填海。政府未來幾星期將會公布香港2030+的最新研究報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为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思颖在全运会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赛勇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音乐骚动泳儿惊激海， 成日讲我喺嗰个 music break 听到我设计啊，咁跟住我又再同 Vicky 讲咧，佢可能写我呢啲歌嘅时候咧，都花咗好多奶力啦。佢成日话佢要闭关啊嘛，佢话我真系去前世啊，即系咁样，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骚动音乐。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 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一粒星更有型。 在岁月，友情纯真，每一份关注陪你笑着行，歌声伴成长，得你在旁，这快乐时光，你免难忘，勾拨起往。琴弦才响，与知心好友齐高歌拍掌，感激一生里能有你在场， 感激呢四十几年有你在场。我系呢、这个歌词系送俾所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因为我在这里四十几年前开始嘛。 是啊。 李卓棠记得啦，我入嚟做。 我记得。 青春交响曲曲曲曲。咁係啦，写咗呢一隻叫做陪你笑着行。咁讲返我哋今日嘅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啊 ，Barbie 系咪？ 冇错， 你十八定廿二啊？ 我又未去到两个加埋，不过我又唔止十八，又唔止廿二啦。 梗系啦，唔系点做？做得咁上下，即系起码都十几年先至可以做监制嘅工作。 我冇做咗十几年，咁又真系 有冇啊？ 我冇啊！ 哇，咁你真系都好早熟。 好彩，好彩，好彩，有好多贵人，同埋有好多前辈乐意教。 哦，咁啊。咁啊，今日我哋嘅特別嘉賓咧，除咗 Barbie 係，其實都唔係嘉賓嚟，應該要翻嚟，要翻嚟嘅都翻嚟嘅。咁啊，當然有李在堂同埋車心梅啦，心梅啊，你即係演過咁多廣播劇啦，即係我頭先同你傾咧，你自己都記唔到咁多， 記唔到啦，因為咧咁多年咧，大概我都做咗成千幾千個故事。 哇，故事啊，唔係幾千集啊？ 唔係啊。好多集，過萬集啦，都應該有咁多年。咁我哋平時咧產量都好大，因為一日全盛時期播廣播劇咧， 嗰個錄音室咧真係好值嘅， 一日咧播成三四拍戲嘅。 哇！ 咁我哋錄音咧半個鐘頭嘅廣播劇咧，我哋必須要喺八個字至九個字要完成。 同埋仲有一樣嘢，嗰、那個所謂 preparation， 即係準備嘅功夫時間好少嘅。即系咪好？几时先交到啲稿俾你哋咧？ 都大概一日两日啦。 哦， 咁、我哋马上要火速改剧本啦，改个口语化啦，就会讲顺啲，就同埋了解咗剧情先至可以埋咪噶嘛， 系 嘛？ 系啊。 咁把声咧又要即系要 练气。 做到連戲喎， 係啊！我係驚你哋咧 連戲喎，最緊要啦呢樣嘢喎。譬如我今個星期講咗呢集嗰個語氣係 點，係 下個星期要接住喎。 放完假翻嚟又係跟住 沙啞咗， 係啊， 係啊， 要接翻住嗰個聲喎。我都覺得自己都 好犀利， 犀利。 即係除咗演技啊，即係聲音演技之外咧，補聲都好緊要 嘅。係啊，呢個狀態好緊要。 有兩樣嘢要留意咧，就係一定要飲暖水。不可以喝汽水，喝汽水呢讲讲下嘢咁样有声。喝暖水呢 对身体好啦，同埋对把声呢都会有一个保存保养得好。同埋蓝颈巾囉、保护嗰个喉咙囉。 啱啊，因为呢 吹亲唔好冻亲。 广播大厦啲冷气 好劲。 哇，會震嘅！嗰陣時我細個嗰陣時錄音咧，錄兒童劇嗰陣咧，一入到錄音室咧就震噶啦，因為又凍咧，又驚。 所以我哋都習慣嘅，即係到咗而家大熱天時都好啦，我都帶件風，帶件風褸。 係啊，咁比較好啲咯。 咁你頭先講過咧，即係錄咗即係以千計嘅劇啦。 嗯， 我經常聽得最多嘅四個字叫做悲歡離合，咩嚟嘅咧？ 愛情故事，通常就是愛情故事啦，因為除了悲歡離合咧，以前咧即係七十年代嗰陣咧，就有親親人人啊、無線疫情牽啊、情海波濤啊，咁後來咧到八十年代嗰陣時候就開始做一個悲歡離合嘅。 哦，即係個系列嚟嘅， 系列系列 係誒，全部講即係情。爱情故事啦，系咪？ 爱情故事吓，咁唔知系咪爱情故事比较多人中意听咧？咁我哋即系改编嗰啲小说嘅，譬如有亦舒嘅小说啦、严慎啦、陈海伦啦， 哇，最出名呢啲全部最出名嘅小说 啦，林燕妮啦、琼瑶啦、李碧华啦、三毛啦， 三毛都有， 我做三毛啦， 哇， 三毛流浪记系我做三毛 即係其實廣播劇真係嗰個面咧，可能比個電視劇更闊啊，更闊，因為你隨時古裝又得，熱時裝又得，言情小説又得，浪漫小説又得， 因為你唔使考慮個場景啊，或者外景啊定咩？ 仲有一樣，仲有一樣嘢咧，我同你哋啲即係前輩傾過咧，真係會遇到有啲誒點講咧，唔係言情咁簡單啊，直情係風月。劇啊！ 有啊，有嘅，有嘅，有嘅。 即系电影啊，大把啦。 三级， 三级噶、 哦， 系咪赵佩海也噶？ 四人夜话 会唔会面会唔会面红噶？ 四人夜话就系讲鬼嘅。 哦，鬼就冇事啦。 鬼冇事。 我最惊啊！系广播剧鬼，但系我头先讲嗰啲系即系三级嗰啲咧。 我记得我自己做过一套咧，就系名著《金瓶梅》。 哦， 咁我就做潘金莲。 哇，就系最重要嗰个角色，声演最重要。 系啦，咁台词咧冇咩三级嘅，咁但系嗰个意境咧，听起上嚟嗰阵时咧，我哋用嗰个声线啦、表达啦。 梗系啦，唔系点样点样系潘金莲啊？呢个真系 都几犀利。呢套剧咧系喺外国的比赛咧就攞咗奖噶， 系啊， 系啊，得奖嘅剧嚟噶。咁其实除咗呢个古装咧，我哋古装嗰啲戏咧有头先讲咗有武打啦，咁仲有民间小说啊嗰啲相公嗰啲咧，娘子啊嗰啲咧， 嗰啲好听嘅，嗰啲古装咧，因为。因為真係我哋嗰個想像空間大啲， 係啊係啊，感覺即係我哋講嗰陣時講古裝台詞又唔同時裝嘅喎，又會慢啲，同埋即係咬文嚼字一啲嚇，文皺皺啲啦，咁同埋有啲文初啦。 我聽翻阿黃少強啦，黃少強係先過你 啊，先過我係啊， 即係黃少強就係黃子聲啦，男主角靚聲嚟嘅， 靚到不得了。 咁佢就嗰個劇係咪叫嗰只歌咧？我就記得啦，叫《睡谷》 啊。 哦，嗰陣時我未嚟， 你未嚟，真係好耐。 好耐， 咁黃少強咧就係成日做男主角啦，咁佢又識唱歌嘅，咁所以佢咧係好早期嘅廣播劇，嗰啲主題曲咧，佢就自己唱翻，咁咧有一個即係我最記得嘅咧就叫睡谷，睡谷咧個女主角會唔記得係邊個 咧？ 朱曼子啊，會唔會係？ 應該係郭劍青啊， 可能係啊，係 曾麗珍啊。 但係呢只歌咧就好聽，因為咧係改編自一首日。本歌嘅，咁嗰首日本歌咧就我而家我當你阿 Barbie 嗱，你當未聽過呢只歌，咁我唱得麻麻地啦，咁但係咧個旋律啊各樣嘢咧 ，Vince 係第一次彈嘅，啊頭先就咁抌俾佢，佢即刻即係執咗，咁我就未唱過嘅，咁但係睇下大家記唔記得有呢一隻歌嘅印象，當年咧就係黃少強嘅一個廣播劇。他是男主角，但是主题曲都是他原唱。斜阳照遍了大地，怎么不 照你埋藏伤心的过去，抹干眼上泪，无用你是孽是罪，无需唏嘘，陪住我勇敢地莫退避，埋藏心中的伤悲，不必想过去，犹如新生一个你，与欢笑共聚，何妨深深吸一吸人间清风，前路远你应踏实地，漫步在垂高灵魂常为旅，在凡尘谁无死，何必追？因悲伤心死，不单只有你，这一片墓地不知几许。应珍惜新生，清醒不要醉，要坚决活着，莫再退避。阳照遍了大地，怎么不照你埋藏伤心的过去，抹干眼上泪，无用你是孽是罪，无需唏嘘，陪伴我勇敢地莫退避，斜阳照遍了大地，不分他与你，人人心中都有爱，有欢笑共聚，谁人会永远寂寞恒久空虚，求你快醒吧莫睡，漫步在垂高灵魂常为旅，在凡尘谁无死，何必追？因悲伤心死，不单只有你，这一片墓地不知几许。应珍惜新生，清醒不要醉，要坚决活着，莫再退避。 呢只就叫做碎谷啦，都啱我， 好耐，好耐以前嘅。 你谂下，连车心梅都未嚟做， 未做 过。我先炒翻出嚟嘅啫。 七几年， 应该系七头啊， 七头啊， 应该系七十年代头。 七十年代， 我就系。 咦，有人提醒啊，系咯，黄少强啊嘛，我知。 七九年，咁又唔係太舊， 我即係同麥上歸人嗰年 喎，係啊係啊，即係嗰陣時先係興有主題曲噶嘛， 係啊，因為有係真嘅，真 唔係啊，真嘅， 真嘅，即係冇理由，我心諗，咦，點解會 冇理由仲先得過我？ 不過即係同年啦，同年啦，咁啊，我喺前幾年喺加拿大都有同阿黃少強通個電話，咁啊當然見到。啲韦尔庄， 韦尔庄 佢太太啦，韦尔庄又系我哋嘅 同事 啦，咁啊好多啦，好多啦，太多呢。 嗰 阵 时我都好多谢黄少强同我合作做呢个 广播剧 啦，因为嗰阵咧我十几岁咋，我未拍拖啊，所以我冇乜爱情嘅经验啊。 但系唔使噶，咁诶， 幻想我自己。 但系李在堂喺度噶啦嘛，已经。 我哋未拍拖啊，嗰阵。 未拍拖，但系我又唔问你啲嘢啦，呢个留翻俾。 其实咧，即系做。廣播劇咧好需要個對手，對手嗰個會交啲戲俾你咧，我哋好互動，嗰個感情要交流啊嘛。 係啊，呢個好緊要。 要投入咯， 因為黃少強係你師兄， 係啊，我都係即係同佢做對手戲啦，即係做愛情劇係佢最初係做對手戲啦。佢即係佢個聲啦，會帶動到大家嗰個情緒啊咁樣，都即係 講起呢啲 好快入戲咯，我哋係要一秒入戲嘅。 係啊。 唔可以酝酿情绪噶，冇时间俾你酝酿。 我经常都讲有佩服， 太大， 好佩服嘅真系，因为一日三组，三个剧播啊，三段时间播。 系啊，咁我哋每日都要 一个礼拜翻六日工啦。 系啊，翻六日噶， 即系好似朝九晚五咁样录噶咯。 冇错冇错，咁啊半个钟头嘅戏，我哋都要好九個字要完成曬，唔可以太耐。但係嗰陣時咧，我哋又犀利，可以咧即刻 投入戲， 投入戲馬上投入啦，同埋即係我哋就要叫做咩叫做自我催眠。 哦， 係嚇，即係我接到個角色咧，我做個靚女，我即刻把聲要好靚。 係啊，係啊，哇！真係咩角色都做過。 做個小朋友，我哋即刻要別化成。 因為我成日都即係驚你咧係精神分裂的 會的，因為你做一陣喊一陣笑咧，咁即係好容易精神分裂。 係啊，咁我節目開始嘅時候播嘅你嗰個忙忙碌嗰個，哇！你咁樣喊法一路講， 我唔係真喊嘅喎。 我知道，假係假㗎啦， 因為你真喊咧會嗰啲台詞咧唔得清楚，咬唔到字出嚟。 同演戲唔同，我演戲真喊。 真喊啊！演戲就要有眼淚出嚟，我哋嗰啲係聲喊嘅啫。 哇！犀利， 可能個樣喺度笑㗎。 不過咧就真係嘅， 好變態。 我一路咧都就認識你廣播劇組嗰啲同事咧，哇，好犀利！即係個個都好，有一句説話就好 professional， 真係好犀利。 咁同埋一做完嗰啲感情戲咧，太激動咧，你會即係會虛脱嘅。咁你要馬上抽離自己個。 嗱今晚咧就雖然咧我哋唔能夠將即係以幾千個嘅劇種咧或者劇集講出嚟，但係我揾曬嗰啲咧就車心梅做女主角，其實唔難嘅，因為大部分都係你做。咁一隻歌咧就我哋好中意嘅，但係佢唔係話超級大流行嘅歌。咁我哋啲 DJ 咧成日咧攞嚟播嘅，咁啊侯嘉麗都有錄過嘅，就叫做微妙的三角。 啊， 祝福他嗰、那個 叫做咩話？ 祝福他， 祝福他就係個劇。 個劇名叫祝福他。 你 我做主角。 你拍邊個？太多男主角了。 男主角方面呢就是有多數都是黄少强啊，李学 斌 啊，傅青伟啊，蔡雅阁。 傅青伟啊，蔡雅阁。蔡雅阁都是。 对，蔡雅阁都是。 男主角来的。是 哇，真的。 好。 真的粒粒皆星，即是在广播界和声演界呢，他们你知道黄少强、李学斌呢，尤其是那些一扭开的电视机呢，哇，有很多金银珠宝。彈曬出嚟，因為佢哋配廣告，因為太靚聲啊，好多人邀請佢哋，即係而家嘅鄭子誠啦，即係 係 一攞電視機時成日都係阿黃少強同埋李學斌把聲嘅以前，咁啊 好好聽 啊，因為 有陣時啲宣傳帶啊，我哋啲宣傳帶都有揾黃少強， 一定要啊， 宣傳嗰個悲歡離合， 悲歡離合 嗰陣時係新打呢個劇， 悲歡離合嘅其中頭先係祝福 他。 主題曲《微妙的三角》啊，邊時？唔該你。 縱步情場中許多錯愕，被愛時形成三角。你若然留意。情场中。 情相告，你若然留意每一段情，看多了就醒觉，缘分碰上了，你不用忙，看恩怨相交错。怎会开心？悲哀掩盖快乐，相爱要问缘与份，每份情更有厚薄，让爱意再真心，又请从头赴托，奇妙处境。在银幕是爱的欢乐，令人迷惘，谁料爱可以沉默。 啊，好耐冇听啊，好听。 啱 啱叫做微妙的三角，咁亦都系当年悲欢离合里面嘅咩话？祝福你， 祝福他， 祝福他，祝福他 嘅 主题曲，系主题曲啊！何嘉丽曾经录过喺唱片里面嘅，一直叫做好似周小君又唱过，究竟 周小君唱， 周小君唱先嘅， 佢 唱先嘅吓。咁今日咧就真系时间真系实在太少啦。虽然系话有三个钟头，三个钟头嘅节目算长啦， 阿唐吓。 以前嚟讲好少三个钟头嘅节目， 好少噶。 但系三个钟头即系，直情我哋准备讲嘅嘢或者唱嘅歌咧，做咗一半啫。 一半啫。 阿 Barbie 啊， 有好多嘢。 你既然系咁样咧，我哋就整多一集咧，系讲主题曲啊。哇！淨係嗰啲節目嗰啲主題曲咧，等下你再同我講下啲古仔啊。 係啊，其實好多都好正嘅，我哋啲歌。 係啊，主題曲嘅我每一個節目都有嘅，因為我哋係一個音樂台嚟噶嘛。係。咁所以2000靚歌再重聚，頭先就叫做靚歌再重聚啦。連歡樂今宵再會都有再會歌，我哋梗有啦。廿年前開始有呢只叫做晚安歌。Barbie， 你少唱晚安歌，你成日唱晨早嘅晨光第一 線。要唱下晚安啊！ 我哋一齐唱啦。 好啊， 你再同我一齐唱。 好。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动寻梦去，实难以入睡，能预知凌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今日再次多谢李在堂嘅堂哥咧，就退咗休咁耐，再翻嚟同我哋再重聚，讲咗咁多故事， 好开心啊！多谢 系啊，经历咗当年咁多嘅故事，最更加多谢嘅咧就系车心梅，好耐冇喺广播剧度出现啦，但系竟然今日咧，哇！真系带嚟好多当日嘅回忆，多谢晒，多谢 Barbie， 多谢 Vinny， 梦想身边。可找着你。